哇，好啦，今个礼拜真系等到有科幻片啊，真系科幻片啊，呢套系咪算唔算啊？我唔敢讲吓，而家咩都唔系科幻片噶嘛，系。 有太空船，有空战，咁算唔算科幻片啊？ 冇啊，打猎啫嘛，呢套戏其实。 唔系都有，唔系喎，佢今次有可以天杀咁战机对太空船嘅喎。 哦，都有个咁 多 两战机嘅，都系战机啫嘛，都唔算科幻片啦，系咪？ 唔系，就喺外太空都有两架飞船互抽嘅， 系啊， 都 唔算啦，都唔算啦，多低啫嘛，系咯，咪三都唔算，咁呢套边度算啫？系咯，系咯，唔知算唔算啦？好多人眼中，即系我哋眼中啊，套套都科幻片啊嘛，系咯，延禧攻略都系科幻片啊嘛，系咯，咁但喺其他人眼中啊，套套都话唔系科幻片啊嘛，咁唔知啊，系咯。 我哋眼中狄仁杰都科幻片嚟噶嘛？ 你话系咪狄仁杰都系咯？你話唔係咪 Predator 都唔係咯，唔係咁咯，係咯，係啦，咁唔知點分啦。OK， 咁我哋而家覺得係啦，咁呢個鐵血戰士終於嚟到，都唔知第幾集，因為咧佢最搞笑咧，套套都聲稱咧，佢話自己係真正嘅第二集先好笑啊，係獨集先好笑。 如果你計有鐵血戰士出現嘅咧，就應該係第六套啦。 係啦，已經係第六套啦，係啦，已經係，唉，睇到都係噏一聲㗎啦，都唔 係 得唔得㗎。 就係老朋友啊，你覺得好 friend 啊，同佢已經係。 喂，但係次次都唔好睇㗎喎，即係之前。咁好啦，咁今次呢套啊，又如何呢？咁我就感覺就唔係幾良好嘅，如果純粹話一頭啦。喺呢個我而家錄音呢刻呢一支掣啊，我同阿馬仔未睇到啊，因為其實係今日先錄音嗰陣即係第一日上啫，咁啊係分分同阿明首先睇咗先，係啦，咁啊因為不打就已經飛咗啦，即係唔知佢點算啦，佢即係颱風之際啊，即係翻到嚟香港，點知又要再次出動去，即係再出動咁，咁佢係啦，即係佢就睇未睇到呢個鐵血戰士，係佢要面對呢個颱風啊，反而係仲恐怖係，咁 恐怖個鐵血戰士 仲恐怖，好似睇戲啫，係咯，真係面對颱風係要咁。好咁啊，点啊？咁今次呢一集叫做咩名话？铁血战士。 今次就叫做阿明哲讲下。 血兽进化。 嗯。 即系佢成个名系咩？铁血战士跟住血兽进化，你有冇前面嗰个字噶？即都有铁血战士四个字嘅。 铁血战士。 有。 血兽进化咯。 OK， 好。嗱，咁点进化？即竟然进化，即系主体咁样。铁血战士又唔系异形。異形就話每次寄生喺唔同嘅生物身上有唔同嘅特性啊嘛，咁 Predator 不嬲都冇呢樣嘢㗎，咁不嬲 Predator 咪 Predator 咯，即就算 Predator 自己有唔同，係佢都有啲唔同嘅族嘅，咁但係咁佢都係 Predator 嚟㗎嘛，咩進化嘅咩咁樣，係啦，咁到底咩回事？分分可唔可以簡單啲講講呢集係其實關於咩嘅先？ 今集就真係講進化啦，就講佢要周圍去，其實佢又另外解釋咗 Predator 點解要周圍去獵殺一啲唔同嘅。星系啊嘅唔同嘅外星人，即系 佢呢一集自己咁样嚟强行自己加嘅解释吓，唔系话网友啊。 即系话分裂加嗰集都解释埋系有原因嘅，佢哋落嚟点 解？ 因为佢哋就要采集每一个星球嘅最强 DNA 啦， 系 嚟令到，然后同拎翻翻去就同自己嘅种族混种啊，嚟 upgrade 自己啊，佢就咁样解释嘅，其实系。 即係可能最原裝啲 Predator 係好瘦嘅，羅斯威爾咁嘅，係咪噏噏下先噏到而家咁大隻嘅，係 啦。都唔出奇喎。 係啦。本來好靚仔。 如果你計埋 AVP 就唔係啦 ，AVP 就佢哋古代嚟，即係我哋 AVP 嗰啲 嚟都係咁嘅樣㗎啦。 佢排除咗 AVP 嘅存在㗎，呢個你解釋下。 佢冇提及過任何 AVP 嘅元素，但係佢有講過。 佢話得兩次啊嘛，佢話得兩次嚟過地球啫嘛， 佢 講到好似。 佢有兩次記錄嘅啫得。 係啊。 其實肯定唔係嘅，因為第二次咧，佢最後咧，阿黑人警察咧打低咗嗰隻嗰集 Predator 之後咧，嗰 Predator 長老係送咗一支海盜嘅槍俾。 應該係1971幾年嘅嗰支槍寫住。 咁所以咧，其實佢哋係如果以第二集嚟講咧，咁佢就應該係咧，佢哋一歷史上啊係不斷同。即係嚟地球，同埋即係變咗旅行團㗎啦，佢定時都嚟啊，咁嚟到就 揀。同埋 AVP 嗰類講法咧，就係每100年會嚟一次。 先唔好講 AVP 先。 OK。 因為呢一集咧，佢係有承認第二集嘅存在啊嘛，咁我哋要從翻佢有承認嘅集數去講先有意思啊嘛，佢冇承認嗰啲講係冇意義噶。佢承認第二集，但第二集咧係佢咁佢送得嗰啲槍咩都係佢哋。 或者佢 係 政府官方嘅記錄啦，呢個係。 唔係。即係佢呢一集係有承認到呢兩集先啊嘛，呢個肯定啊嘛， 係啊， 係咯， 即係佢有冇承認 AVP 就 unknown 啦，但係總之佢冇提及啊。佢呢度有提及第一二集嘅，即係呢兩年有出現過 Predator 喺官方即係嘅記錄上面。咁即係話第二集嗰個出現嘅嘢係有出現啦，最少同一個世界觀係意思嚇。咁即係話佢第二集有提及就係佢哋喺歷史上不斷去挑戰即係一啲人啊嘛。咁嗰支槍咧，其實係甚至乎有畫過漫畫外傳，係嗰支槍點嚟嘅？即係佢就去咗一個即係好似魔道王咁嘅時代去打咗一個海盜，我都唔記得嗰邊個啦，黑胡子唔知邊個啦，即係總之係好似都係有 講過嘅， 好似係有嘅喺歷史係有嗰個海盜嘅，真係，即係有嗰個人嘅，即係例如張寶仔咁啊，你明唔明？即係有嘅，即係當然唔係張寶仔啦，即係一個鬼佬嘅海盜啦，一個出名海盜嚟嘅，咁而打贏咗佢攞支槍咁嘅，咁而當時咧又係有個傳說係佢哋遇過一啲怪物嘅。咁佢就話就係、是、其實嗰就係 Predator 嘛，咁其實食得好靚嘅嗰個外傳，即 係 講嘅。 同埋好似話，咁開頭有個 project 係第三集就係講1719年嘅，其實係有 即係講翻嗰個故事啊。咁總之嗰個咧係漫畫版係有做過出嚟嘅，咁啊都好正嘅。咁就即係話咧，咁如果咁講咧，即係話佢哋應該咧都唔止嚟過地球兩次，都係官方記錄啫。呢個故事。咁而佢 因為佢哋喺呢個今集咧，佢哋個實驗室嗰度咧，就擺咗兩個頭盔喺度嘅。咁呢兩個頭盔應該就係第一集同第二集嗰兩隻死咗嘅二月戰士剩翻喺度嘅，其實係。 嗱，咁你要諗啦，咁如果呢度佢既然咁吹，即係呢一個版本咁吹，話係要採集宇宙嘅 DNA 啊嘛。咁但係你呢個就同 AVP 講嘅嘢完全相反啦。AVP 講明人其實做出嚟俾即係要嚟變成 alien 嘅製品嘅 alien 嘅，要嚟繁衍 alien 嘅，即係食，即係佢又唔係要嚟食嘅，係要嚟生 alien 嘅一個嘢嘅啫。咁根本就唔重要嘅嚇。咁好明顯唔會啦，即係一個極弱嘅種族嚇。即係點會佢點會攞你啲 DNA 啫？即係攞 DNA 呢樣嘢咧，係今集無端端硬加嘅一個設定。 硬塞落去嘅其實 係。係啦，以往冇嘅，咁要解釋清楚先，係唔係一啲朋友睇完要 理解？大家知道咗呢樣嘢先，係啦。 係啦，冇錯，係咁好啦。咁點解又會有個疑似羅斯威爾事件咁嘅嘢搞咩？那個細路仔點解又會執到嗰啲嘢？好似可以遙控啊飛船咧，咁呃鬼㗎？其實個畫頭係咁樣，好似咁，但係又唔係。 咁我頭先講完阿明解釋下啦，呢個可以。 係咁咧，就點解會咁樣呢？就係、是、因為啊，開頭嗰啲太空船啊，就跌咗落地球嘅時候咧，咁有班特種部隊就喺度打緊。 幾時啲嚟先？係到底羅斯威爾嗰陣啦，定係現代先？ 係現代嚟嘅。 係現代啊嘛，係啦，即係話咧，係疑似羅斯威爾事件啫，佢唔係真係講羅斯威爾事件嘅，我嘅講翻清楚先嚇。 啊，太空船跌咗落嚟，跟住之後佢哋係執到嗰只暈咗嘅Predator翻去咯。系啦，跟住都打过一轮嘅，系啦，咁就 咁到底系有一隻啊，定系其实有三隻死咗两隻？ 好 嘅，得一隻嘅啫。嗱，呢个阿明嘅讲法嚟嘅，大家纷就话冇睇到有另外死咗两隻。 我唔记得咗，我就好似我净见到有一隻喺度咯，我就打一隻翻去咯，嗰度肯定就 咁分见到咧。 我就睇到由头到尾得一隻嘅，其 实我就都得一隻， 即系冇话另外死多两隻啦。咁呢个就同呢个罗斯威尔个情况就唔同咗啦。不过 anyway， 系 即系佢唔需要有两隻死 嘅， 系啦，系咯，唔重点嘅。 总 之就有执到一个飞碟残骸里边有个外星人就捉咗翻研究嘅呢一个事。OK， 佢攞咗嚟玩，系啊，系啊。 咁至於點解同嗰個小朋友有關係呢？就因為當嗰陣時嗰個特種部隊就死正總，死正嗰個男主角啊，即係今集男主角嚇。咁佢咧就同阿 Predator， 即係第一次嚟嗰只第一隻 Predator 咧，就打咗一輪。咁就 邊隻 Predator 咧？嗱，搞清楚啲咩意思？第一次嚟咩意思？ 哦，即係今集 墮機嗰只唔係暈咗嘅咩？ 你捉咗翻去，捉咗翻去被研究嗰只。 係啦。 哦，即系唔系佢跌嚟嗰阵同佢打，系之后嘅，即系佢逃走嘅时候系咪？ 打咗一轮嘅， 跌 落嚟都打咗一轮。哦， 系啊， 哦，打完佢先至晕嘅。 系啦， 系啊， 男主角打晕咗佢嘅系。 系啊， 男主角打晕 Peter 打。 系啊。 点样发生嘅呢件事？ 佢搵支枪射低佢嘅。 嗱，咁呢个咧，阿芬芬要解释嘅，因为今次呢只。嚟地球嘅 Predator 咧，系唔系以往嗰啲 Predator？ 系一隻同人類混咗種嘅，得翻翻解。 因為呢一隻 Predator 咧，就係人類基因同埋 Predator 嘅混種嚟嘅。 哦。 但係我覺得，如果你睇套戲咧， 你唔會覺得同間時啲有咩分別嘅，其實係。 係啊。 係 啦。咁點算係咧？ 睇到嗰個 figure。 係啦。 因為買咗 figure， 咁我知道其實係同間時嗰啲係唔同樣嘅。 即係其實咧，佢係有 predator 頭咁樣衰，但係佢 body 只係人嘅 body 嚟。 body 係接近人咁嘅樣嘅，其實佢係。 哦。 係啦，咁其實佢係弱啲嘅，咁可能就變咗。我所以我都唔明佢撈人嚟做乜，撈即係撈嚿屎都得啦咁樣，係咁啊，唔係貪得意撈，撈完弱咗喎，咁樣點解咧？係咯。 咁啊，男主角就打暈咗佢，咁佢知道呢啲咁嘅外星人咧，通常都係政府都有啲古靈精怪嗰啲秘密團體咧，就會嚟回收嘅。咁啊，到時應該都會殺埋阿男主角滅口噶啦，都係佢都諗住係咁噶啦。 哦。 咁佢就偷鬼咗呢一隻 Predator 嗰個頭盔同埋佢個護腕。咁啊走咗、哦、就寄返返去 老粒咗啊 Predator， 哇犀利。 佢就諗住拿住呢兩樣嘢就做證據，咁啊等政府隊唔可以隊冧佢嘅。咁啊寄咗返屋企，咁啊寄咗俾佢個仔。咁你見到畫頭嗰度嗰個僆仔呢就係佢個仔嚟嘅。 同埋將嗰粒可以隱形嗰粒珠啊跟住先吞落口啊嘛，人體運返佢啊嘛，係啦。 喂，原來我哋一路睇緊 Predator 點解可以隱形呢，就係、是、靠粒珠喎，原來係。我 呢度咁講 呢個感覺 係 咯， 咁就可以食落個口度嘅咧，使乜如人生金牌白鳳丸要拍嘅咧？ 唔係佢收埋喺自己度啫，其實係諗住第時屙翻出嚟有用啫，係。 係。 係。 啊！但係可以選擇幾時屙出嚟都得嘅喎，佢嗰度好嘢喎，真係。 如果咁就應該唔係屙出嚟，係直接塞入去裏邊嘅。 佢又真係趴落去嘅，就真係。 如果咁講，應該即刻除一除條褲，跟住咁樣嗰下你就明嘅，收埋咗喺邊咁就係啦。 咁啊，寄咗俾佢仔啊，點知佢仔咧就平時就係一個好似自閉症咁嘅小朋友嚟嘅，但係就非常之記憶力勁嘅，同埋一個天才。 其實係天才， 佢從天才到可以破解憑住嗰個頭盔同埋嗰個護腕，就可以破解到 Predator 嘅太空船嘅所有開關密碼啊，點樣控制啊，完全已經知道曬添，竟然可以整到 咁堅，係就係咁堅。 咁叫吊架，佢平時行過銀行撳曬機嘅咯，可以係嘛？撳曬啲機係咪先？如果咁都得嘅話，係咪應該隨便行埋個櫃員機就真係當你係櫃員機喎？真係。 真係呢個僆仔係真係勁到離曬譜嘅，其實 係。係啊。 都好彩唔係俾佢執到。 加埋都冇佢咁勁啊！ 係啦，好彩佢唔係執到超時空要塞啫，大佬係嘛？係咯。 係。 解釋唔到啊！連佢老豆老母都唔係天才嚟嘅，係基因突變嘅，所以 啊咁啊，繼續翻個故事啦。咁啊，咁 所以今次反而個細路仔係變成咧，佢啲 Predator 想捉佢嘅一個目標啦，因為佢係一個天才啊。 係冇錯，因為個 Predator 另外最後嚟嗰只好高大隻 Predator 咧，個目標就係呢條僆仔啦。 冇錯， 係 啦， 係啦， 佢個老豆都喺度講一講啊嘛，喺度話啊，我個仔咁聰明，佢啲遺傳因子究竟係來自邊度嘅咧？佢都有啲懷疑嘅。 好彩個細路仔唔係黑人係嘛？ 係好彩唔係，如果唔係大劑。 係啦。 係啦，咪其實都冇乜關係嘅，白人唔代表佢冇大陸帽。 係。佢個老婆咁正，仲正過個女主角。 係。 咁佢老婆係何許人咧？邊個做？知唔知啊？有冇咩？ 唔識噶，唔識噶，但係就金髮美女咯，其中一個。 咁但係女主角係邊個咧？你都好似未介紹 係 嘛？ 女主角就係嗱，咁啊捉咗陣外嗰只Predator 翻去實驗啦。咁就正式就邀請咗一個女科學家嚟研究。嗰個女科學家就係嗰個女主角。嗰個女主角咧就係上次我哋睇呢個 X-Men 啊，天啟啊，嗰個叫咩碟啊？嗰個 意識到嗰個靈碟啊，個角色名好似叫做，但係佢係真 係即係有把雷射劍嘅嚇。 係啦，就係嗰個女仔啦，就係女仔啦，都係嗰個 女人 嘅婦人啦，都係 嗰時就女人啦，而家就唔知係咩啦，係再老啲係啦，係熟女啊！你真係好口德嘅真係。 系咯， 當時係一隻已經即係食，即係應該要食嘅招，即係已經都開始有斑點。而家係一隻即係唔食就掉嘅招啦，或者咁講。 又或者你睇日本 A V 呢啲就應該係50路啦，應該去到。 唔係 咁大 喎， 即 係 上次係50路， 今次剪50路啦。哎呀，跳過咗添，係啦。 我諗聽眾會容易理解啲啦，就係用呢個比喻就 唔係咁大鑊啊。 咁真係年紀大咗好多啊，係 咁就真係係啊。 因為嗰陣時嗰個服裝嘅問題啊，定化妝問題，真係大鑊嘅今次係。 一馬仔 係 有咩回應 呢？即係聽到呢度，你覺得點咧？ 嚇，冇啊！我覺得都係只 Predator 好似弱雞仔喎，呢個細嘅啫。 細嗰只係好弱雞嘅，係啊。 係啊。 即係 運動之後，以上又有天才少年又成咁，又羅斯威爾咁，有咩意見呢？ 嚇，咪都係一路弱化啲 Predator 咯，我覺得枕住，即係由其實由第二集開始嗰度少少，跟住一路去到AVP 啊，跟住 S 啊，我都覺得軟打佢哋啲人越勁咯， 係 一集打過一集係嘛？你覺得？ 係啊。 唔係喎，但第二集相比之下，我都覺得係弱過第一集嗰只嘅喎，因為個主角本身嘅能力啊嘛，係咯。 但係你可以話佢去咗城市，因為太多人圍捕佢啦，又 嗱，即係你第一集咧，佢哋首先係先表達咗一次阿洛斯華辛尼加同佢班 friend 啊有幾勁噶嘛，即係佢哋係可以揸住啲火神炮喺手，跟住掃到成個森林冇咗嘅喎，你要明白係。 係打低一隊遊擊隊都仲得佢哋幾條友。 佢每一個人都隨時可以同 Rambo 係 friend 嚟嘅喎，你明唔明？ 你睇佢啲手光都知啦。 甚至乎以上喎，即係 Rambo 或可能以上嘅戰鬥力嘅喎，嗰班友。 係 因為嗰班係絕對係轟天猛將之上嘅戰鬥力嘅人。咁你相比之下第二集呢，你 show 出嚟嘅嗰個黑人警察，咁佢幾勁都好，佢都係一個警察咋嘛，呢班係特種部隊嚟嘅。咁你諗下嗰班特種部隊都打到逐個死兼入，最尾阿洛斯華辛尼加平時都得起一個人㗎啦，佢又吊算俾阿 Predator 得起。咁你嗰個喺個對比之下，即係咩都係對比嘅啫，係咪先？即係你打得借殺下人悟空咁，你就係勁㗎啦，係咪先？咁你咁樣對比之下，你梗係覺得第一集就 Predator 係非常之厲害。咁但係你睇第二集嗰、那個差佬，即係係對可能差佬嚟講，佢咪算勁咯？咁但係哇，我諗佢幾勁都勁唔過一個軍佬啦，係咪一個特種部隊啦？咁所以對比之下咧，嗰隻 Predator 竟然可以俾佢打低。咁同埋當然，因為佢執到佢啲武器啊嘛，同埋加埋。 係啊，佢翻啲矛咁插死佢嘅，其實 係啦。咁你嗰隻 Predator， 總之就係咁死法咧。咁我相對都覺得嗰隻 Predator 係雞啲嘅，即係相對啊。只可以咁樣講，即係從嗰個戰鬥力嘅對比之下去計算，只可以咁講嘅。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 係，冇錯。 即係第一集嗰隻係俾一個專業嘅拳手打死，第二集嗰咧係俾一個業餘嘅中學生拳手打死。咁你諗下邊個勁啲？你覺得？ 第二集隻 Predator 好似係啲呼吸系統好弱啊。 嚇？點解咧？ 佢俾佢打傷咗之後咧，佢喺個個雪。雪咗啲牛嗰個冷藏庫入，被中完嗰啲槍之後咧，佢除係逃房嗰度，跟住除咗佢面罩之後咧，即係佢開槍打暈咗佢之後，除咗佢面罩之後咧，跟住走之後就叫要帶氧氣筒扯下啦，跟住開始。 哇！呢啲都小兒科啦，即係總之我純粹從佢對同佢對決嘅人嘅戰鬥力對比，咁而兩隻 Predator 都係即係最尾係輸嘅時候，咁我咪覺得第二隻輸俾一個弱啲嘅對手，仲唔係弱啲？即係我只可以咁樣去比較啦。 黑鬼其實係執死雞嘅咧，佢贏得係。 我都覺得有或者都有少少，有少少係啊。咁 同好多人戰鬥過啦嘛，因為第二集。 咁但係如果去到第三集再同小學生，第四集再同幼稚園生再打，咁係咪覺得越嚟越渣？你明白 嗎？唔係佢係弱化咗嘅，係 唔係隻 Predator 越嚟越渣，係嗰啲佢嗰啲人類角色越渣，但係都打得低啊！你明唔明啊？ 后 屘系成班僆仔小朋友齐打交啊，群殴低只 Predator 咧咁样。 可能第时啲电视版啊、动画版有啲咁嘅情节都唔定噶喎。 系嘛？即系好似嗰个咧着咗火啊嘛，帮佢救火啊嘛，系咁踩佢，冇踩僆仔噶嘛。咁嗰啲啊。 系咯系咯，都有嘅，都可以啊。系啊，总之系咯，好似你咁讲，即系冇第一集咁劲咯。其实你感觉系每一次都。 一次弱嗰次，咁馬仔覺得咧，係咪就係咁嘅意思？ 係啊，咪一路咁弱落去咯。 嚇，唔係，其實咧，佢係有少少咧，想將人類呢個種族捧到好勁啊！我成日覺得佢後來嘅想即係續拍啲人咧，其實我哋就咁傾嘅一陣，又覺得咧，其實呢一個咪就係等同於而家 Marvel 同埋即係一 即高達嘅，就係佢要開發一班，其實佢唔係原先鍾意 Predator 嘅一班人。咁其實就變咗佢，所以佢係刻意呢冇跟到原本 Predator 嘅路線嘅。因為你跟就係做返舊嗰班 fans 啦，你唔跟先做到另一班人㗎嘛。咁你一新嗰啲 Marvel 嗰啲係鬼睇開漫畫嗰班咩嘥氣啦，佢都唔會睇返你個漫畫啦。咁你一你新嗰班高達班，佢都唔會鍾意 R78 啦， UC 係垃圾㗎嘛。即我啊仲離譜啦，係咪咩 UC 呢，我覺得係不初代高達係高達嘅啫，你俾我就下。即我原教旨主義㗎嘛，即其實係得 original 作品即係堅㗎嘛。你其他都係 spin off 得，有啲 spin off spin 得好睇，有啲唔好睇啫。對我嚟講係咁簡單，即有新嘅高達好睇，有啲其他高達都好睇，即唔係關於個 generation 事嘅，係你好唔好睇啫。咁佢哋就唔係嘅，即佢哋個分嘢就係呢個係一個一定要係新嘅佢先睇舊嗰啲佢，即你講翻 UC 係新佢都話差噶嘛。你明唔明？你明佢個分法啊？咁即係話咧，佢哋即係而家。Predator 咧，你一定係要行呢啲佢覺得過癮嘅路線，即係佢強上去啦。咁其實係咪真係得出咗嚟講真，都好多人唔中意嘅。就算 佢哋嗰啲 幾集 Predator 都 互抽啊，即係互抽嘅戲啊，其實 係互抽。咁佢就已經變成咗咧，將硬將 Predator 咧就變成咗好似佢自己都係幾幫啊幾個種族咁樣，即係佢當變形金剛咁樣去。係 啊，喺 S 嗰度就好明顯啦，想走呢條路。係 啦，又或者似咧呢個鹹蛋超人咧拍到咧。你可以直情開一集，淨係講光之國，就係呢個 Barrier 嘅背叛啊嘛。嗱，如果你個故事咧係真係淨係講佢哋自己，你就當佢好似一個人類社會咁。哦，原來鹹蛋超人翻到佢星球，咪又係一個正常生活。哦，原來佢裏面都有罪犯有成，咁 OK 嘅 ，OK 嘅。咁其實喺啲外傳入面，阿馬仔講過咧，係點嘅咧？啊，細大啲。 其實喺漫畫度係有啲唔同族啊，或者有啲叫。壞血嗰啲係即係好似係背叛咗佢哋一個戰士嗰個嗰樣嘢啊！ 即係佢係人都殺嘅，細路仔、女人乜嘢都殺，手無寸鐵都殺嘅。咁但係 Predator 本來唔係咁啊，係一個好孤高嘅戰士啊嘛。即係佢見到你手無寸鐵，佢都劈炮同你，一係就同你隻手，一係佢都費事同你打啦。你係弱者，佢都冇意欲同你去戰鬥，因為其實佢戰鬥係一種光榮嚟嘅。即係其實你可以話咧。佢有啲似勁漢人嘅，即係如果你有睇開 Star Trek， 即係佢係好 power of 自己係一個戰士。咁我幾個戰士，我點會殺孤兒寡婦？係咪？我係 戰鬥 呢樣 挑戰強者啫。 呢個性格咧，其實喺 AVP 嘅第一集啊，都仲 keep 到嘅。 係冇錯。 但係個 S 就冇咗啦，其實係。 如果你可能你同佢打，哎我認輸啦，咁可能佢都 OK 嘅，咁可能 fine 咁啊嚇。 係 AVP 第一集 玩大家。 吓 ，A V B 第一集嗰时嗰个卫兰公司嗰个老细，佢有病，佢都唔杀佢嘅系，佢都 系 走咗 佢反而 A V P 仲有翻呢一样嘢，系啊。 第一集嗱，系第一集 啊， 第二集 当然唔系话而家冇咗，即系而家咧佢又搞到好复杂，就系话咧我哋最初接触嗰班出嚟头咧嗰族咧，佢就系咁嘅，即系佢孤高嘅战士 ，OK 啊，孤儿寡妇啊，咩细路咩宝宝战士，我全部唔喐。我就係挑戰強者，咁你係強者，我打佢係啲弱雞，我都費事同你打嗰隻啊嘛。嗱，舊嘅黑武士都有少少係咁嘅，唔知點解而家唔係啊 ？OK， 即係其實呢一隻咧就係以往我哋中意嘅嗰個設定。咁但係咧，而家佢中意嗰啲咧，似乎就係即係咪見人就殺咁嗰啲咁。 所以 S 咁差嘅口碑就係咁解咯 ，S 係。 嗱，咁佢就作咗就話佢原來有第二啲種族，第二啲派系嘅人咧係咁嘅，即係佢完全不顧呢啲道義，咁啊只係 enjoy 去殺殺殺殺咁，咁呢就係佢叫咩 bad blood 即係壞血分子啦，即係咁啦咁樣，咁仲有冇其他我唔知啊，佢都好多種族嘅，係啦，咁但係呢個同樣喺異形都原來有呢啲狀況嘅喎，即係又係有佢哋自己內部咧唔同族之間嘅戰鬥喺漫畫入邊又點嘅咧？等下或者講。 哦，又係啲唔同嘅型乸啦，跟住佢啲唔同族嘅，咁佢又唔同色嘅，咁佢又係分開兩幫咁打嘅， 即係一幫係紅色，一幫係藍色， 咁就類似呢啲咁 嘅。明顯咧，其實即係呢個嘅狂派同博派嚟嘅，即係原來咧異形都有狂派同博派嘅噃，咁樣即係嗱佢個古仔佢咁衰啊，因為咪即係將平時我哋睇開即係嗰啲咧變形金剛嘅嘢，佢咪整佢咯，咁甚至乎變形金剛。嘅漫畫啊，佢入面咧，佢都係講翻佢即係斯比頓自己裏面，其實都係好似一個地球咁嘅生活，有酒吧又成，有魚翻工嘅喎。咁其實佢哋只不過係都係班古惑仔嚇，到底跟麥加登啊，定係跟柯柏文咧？咁即係嗰只嘅，即係係咪咁啊？ 類似啊，咁譬如塔嗰度其實佢有啲叫唔知好似審判定審判者定咩，即係佢有班係一隊人係專對付頭先話嗰啲壞血嘅，即係為嚟對付佢哋嘅。 咁呢度可能佢就攞翻少少呢一個咁嘅概念咁啦，但係當然佢呢度個原理就唔同咗啦，即係佢個係啦，呢度就竟然佢追捕一隻係有人類 DNA 嘅即係 Predator 啦，係嘛？ 你當佢哋係有嗰啲佢哋嘅即係獵人嗰啲即係武士道咁啦，好似即係佢如果唔守嗰啲就會俾佢剝奪咗佢哋嗰個資格。 但係呢度佢又冇話佢係呢隻係 bad blood 喎，佢又反而想送件禮物俾人類噶喎，最尾嚇。 係啊。 即係呢一個電影啊 嚇。呢個電影係新呢一集啦，係啦。 係。 咁就係大家鬧到爆嘅，最尾出現嗰件 Iron Man 甲，其實係嗰隻。細矮嗰隻 Predator 想送俾人類，咁唔知點解明明佢係好似想嚟幫人類，但係咪因為啲人類對佢唔好，所以佢又反擊咧？ 唔係，啲人類就當佢真係一個外星人，因為之前嗰兩次，即係佢哋有歷史記錄嗰兩次，都係嚟屠殺人類啊嘛。 嗯， 咁啊，佢人類咧就諗住佢哋會將來會大舉入侵地球啊，佢哋覺得佢哋會係咁啊，所以佢哋覺得能夠喺佢嗰度身上能夠揾到一啲。武器可以對付翻超級戰士嘅，其實係。 咁但係嗰件甲其實係呢一隻矮嘅 Predator 帶嚟 嘅 喎。 先至揾到嘅，呢個喺差唔多係成套戲最後先出現嘅。 最後 甲係。 係啊。 啊，咁點解話係佢帶嚟想送俾人類嘅一個武器咧？點解咁講？點解咁肯定咧？ 炒機嗰陣時咧，佢掟走咗呢一件嘢先嘅係。 哦 然後佢就另外炒落嚟，即係佢將呢件甲同佢自己分開咗先，因為佢好似有人追殺緊佢嘅，其實係。 哦。 咁佢又話想送俾人類，咁送俾人類咪得咯？咪人類攞到咪得咯？ 嚇！人類攞就得㗎，但係點人類就捉咗佢啊嘛？佢都又唔識講人類話㗎嘛？其實係，咁咪捉咗佢，咁咪當佢係真係一個外星人咁做試驗咯喺度，咁佢咪喺個實驗室度反抗。咁咪走翻出嚟啦！ 喺度殺啦！ 咁但係佢學咗咁多年啊，佢唔係捉咗好耐啫，係嘛？即係捉咗唔係好耐。 捉咗一陣，一晚，即係成件成 多講 嘅 一晚啫。係。如果過多兩晚，佢開始識講英文㗎啦，因為 Predator 其實係識講人類話嘅。你而家打就 睇落。最尾係講人類話嘅，佢都會學㗎嘛，佢係。 係啊，佢識㗎嘛，佢學佢學嘢嘅啫，即係第一集明明 Predator 其實係高智慧生物嚟嘅，喺呢度就唔知點解少少變咗低智慧生物咁 啦。咁一定係高智慧啦，高智慧都冇太空船啦。 係啊， 我又唔知㗎，呢啲佢中意改下改下，又話其實係佢有腦，又有腦頂，腦頂整俾佢都得㗎嘛。 哦，呢個係龍珠喎，因為啲曬人其實係低能㗎嘛，啲太空船人哋整俾佢。 佢整㗎嘛，係咯，好難講嘅。係咧，你變形金剛都係㗎，你初初變形金剛都係自己一個種族講一講，嚇乜連個變形金剛都有人整嘢俾佢嘅咩？唔係啩咁樣咁，你任你即係作得唔好咪會咁樣咯，即係。係。咁唔知啦 ,ok, 咁呢個就係原來佢係本來係好意嘅，點知就俾人捉咗，咁所以就為咗逃走啦，係啦，咁啦，係囉，咁就變咗同人搭返出嚟啦，咁結果嗰度再次遇上就係呢個高大嘅嚟追捕佢嘅。 Ultimate 啊，呢個係。 Ultimate 啦，係啦，咁所以其實 佢 其實唔係高大喎。 人話佢又唔係真係我哋睇到咁高大嘅，其實佢得11尺高嘅啫，其實係。 即係其實咧，佢只不過因為佢追捕嗰只係細只咗啊，係人咁高，即係係啦係啦，咁所以你咪覺得佢好似高好高咁，但係可能佢真係高嘅，但係佢又唔係話高到咁誇張咯，係咯。 一尺就 咁，但係呢一隻都話係進化咗嘅喎，最奇怪就係佢都唔係純種，因為佢話有外骨骼，即係佢唔怕子彈啊咁嘅喎，係咯。 已經溝埋咗好多唔同星系啊，佢講嘅星系啊嘅生物嘅 DNA 嘅啦，已經係。 哦。 係。 好雜嘅喎，即係 係好雜雜種嚟㗎啦，嗰嘢真係。 即係嗱，佢冇解釋個可能 Predator 原先已經係雜種啦。如果佢呢度咁樣解，就唯有係咁講啦。 係啦，佢都係不斷都係溝其他嘢溝出嚟嘅啫，其實 係。 係。嚇！即係佢咁解釋啦，呢一集。 好勁㗎啦，已經係啦。 嗯。 咁呢只嘢個任務就係落嚟追殺翻呢個佢哋嘅叛徒啦，同埋回收翻嗰件甲嘅，其實諗住係。 係。 哦。咁點解又會順便會捉埋個僆仔呢？ 哦，咁因為個僆仔 中途先發現 嘅密碼啊嘛，其實係。 哦，誒，你講一件甲 喺呢度地球係最強嘅個僆仔係。 係，你話 其實佢哋不嬲講最強係講戰鬥力，點會講讀書嘅咧？我都 講智慧最強喎、啊，而家今次又 即係如果咁講，一早嘅 Predator 就唔應該出現喺森林，應該挑戰霍金啦。 同埋一早就唔應該挑戰阿諾舒華德力加啦，佢 係咯， 唔係佢應該走去捉曬啲科學家，抽啲 DNA 去驗下睇邊個有用啲啊，地球嗰啲啊。係 啊， 即係好無厘頭啊！ 呢件事決定係好怪啊！即係佢完全推翻曬，其實又變咗。 即係之前所謂最強都係永遠講肉體啊嘛，同埋戰鬥啊嘛。 最強。 點解今次係會係 咯？ 係咯。咁點解咁就講下變咗係讀書咧？咁下次講下變咗係靚仔噶嘛，捉啲靚仔翻去係嘛？ 下次 話 啲正能力啊！ 係咁，譬如睇啲樣好似唔係幾靚仔嘅，喺銀河上都覺得係嘛？係啊，咁有冇啲靚仔啲咧？嚇，地球有靚仔喎，不如捉啲等我哋靚仔啲啊！咁係咪下次講？ 如果想揾啲。繁殖力強啲嘅，咪去咗日本 A V 現場。係係，揾嗰啲性能力嗰啲啊，就因為睇咗 A V 嘅，揾嗰啲捉曬啲 A V 嗰啲演員啊。 啲四仔明星嗰啲咯，全部都係。 加藤英就隻手勁嘅啫喎。 我下次可能 從來冇話佢性能力勁嚇， 佢 強化隻 手。 手 咁咪揾加藤英咯。 即係摩打手啊嘛。 係。唔係，定係將佢嘅手。移植喺某啲地方嗰度，咁咪第啲地方更加勁咯， 係咪？ 咁唔知 啊。即係佢終於可以出到勇者王轉住嚟打人係嘛？因為直有直入咗加藤英波打手嘅 DNA 係嘛？ 咁又唔知啊。咁佢飲佢作嘅，其實呢啲理由根本就係 真 係 好無厘頭啊，大佬真 係。 呢個理由唔掂咯，我覺得。 係啊，因為你之前講係強，真係講緊即係肉體啊嘛。我反而咧，我頭先講話。發覺咗原來啲僆仔係佢哋咧啲原始 Predator 嘅咩話嗰啲叫做 拉長腦嗰啲 長腦係嘛？即係靈堂冇錯，短細啊嗱，即係我嘗試扮雲海，唉、哎、你上次祖業咧就要又要神秘學去解釋係咪？我試下神秘學解釋今集啊， 好 係咁你係首先就已經係羅斯威爾啦，係咪？即係一開頭呢一幕先係嘛？即係炒機捉咗個外星人翻嚟研究呢個肯定添啦，呢個就未去到神秘嘅，呢個電影解讀你都睇得出㗎啦，肯定係玩緊羅斯威爾啦，係咪？ 肯定係 啦，呢個係咪？大家應該有認同係咪？唔知係一樣有人話我亂噏嘅，一樣有人話我亂噏嘅 ，OK 會，我肯定會 ，OK。咁好啦，咁即係另一樣嘢就係呢個細路咧，就係佢哋啲神秘學裏面好中意講咧，就係話啲僆仔咧其實係有前世嘅記憶啊。咁啊，前世嚟自火星又好，或者嚟自天狼星、乜星都好啦吓 ，Tellna 星都好啦吓。咁啊，其实就会有嗰个星球嘅记忆，甚至乎识嗰个星球嘅文字或者语言。嗱，咁呢度好明显啦，个细路点解一掂到嗰啲 Predator 嗰啲嘅嘢，佢点识用咧？嗱，你几天才都解释唔到嘅，你几天才都冇可能即时学识嘅。O K， 系 即时喎，佢唔系话佢研究咗一段嘅，唔系喎，都要即时。 系，几分钟啫，只不过系。 系啊， 唔系即时。啲智慧同開密碼係兩嘢嚟嘅喎，定 真㗎？即係智慧開密碼都要時間㗎嘛，老細。 咪係咯，我就唔關事喎，點會咁？ 時間嘅立即嘅，咁佢就真係呢個唔係智慧，而係佢係應該有前世嘅記憶，係咪？ 識嘅， 咁佢前世咧就肯定係 Predator， 即係或者係嗰種種族嘅星球人就死咗，咁你就轉生，咁就轉生去啲唔同星球。嗱，呢個係神秘學咧成日講嘅嘢嚟嘅。即係話咧，而家人類嘅靈魂咧，其實係嚟自各個唔同星球嘅， 係 係啊，嗱真係㗎，佢成日講話好多人咧，即係前世催眠咧，佢其實就係一個另一個星球嘅外星人，咁佢就係羅斯威爾養嘅，咁佢又唔知喺另一個星球度做科學家、科學研究，咁佢就死喺嗰個星球，死就而家就轉生咗嚟地球啦。咁而呢樣嘢咧，係會影響到佢而家嘅性格嘅喎。嗱，嗰啲通常咧係一啲前世催眠入邊咧。去做嘅，咁樣去回溯翻嚟嘅，嗱，咁即係我就係梗係唔信啦 ，OK？ 咁但係如果呢一套戲，咁會唔會其實咁樣解啊，仲似啲咧？即係終於佢哋發現咗，佢哋揾咗好耐嗰個長老嘅轉生個靈童就喺地球，咁佢咪最尾咪要帶走呢個細路？佢唔係惡意嘅，佢公營佢翻去啊！你明唔明啊？ 係啊， 翻咗去嗰度做咩活佛係嘛之類係嘛？佢都唔介意，佢而家變咗做一個地球人，冇所謂。原來佢哋成日都係咁噶啦 ，OK？ 成日變咗啲唔同星球人，冇所謂嘅。總之翻返去佢就係活佛。啊，咁你咁講又得唔得咧？即係你佢識唔識咁玩咧？咁嗱，冇啦，呢套戲就冇我咁好巧啦。 呢套戲就 係嘛？係嘛？咁得唔得？咁個咁樣神秘學解釋會唔會似啊？似唔似啊？ 佢呢個變咗基因突變啦， 通啲。 通啲係嘛？啊，唔係啊，即係通唔通得過純血組組業啊？我問。 哦，通過，通過。 哦，即刻 通過啦嘛。 即係勁過渠王啊，勁啊， 即刻即刻落整咗通渠丸係嘛？唔係嗰啲叫咩話？ 成條橋通曬。 唔係便秘啊！嗰啲叫咩？金油條啊，係嘛？直情。即刻通曬，係啦。成條橋通曬，我真係送返條橋俾今次編劇 ,ok? 而家都識㗎呢樣嘢 而家真係唔識唔係咩而家唔係最流行呢、這個呢樣嘢咩仲係 仲 係 用呢樣咩而家 唔知啊我見佢啲節目仲講呢啲㗎好老土㗎係啊勾曬㗎啦講你同我講俾大家聽呢啲講法其實係 ,ok? 好咁啊點啊繼續啊即如果咁解仲返嚟解得通啲係咪佢話真係天才所以想要佢 DNA 呢反而講唔通㗎 其實都講曬㗎啦，個故事差唔多呢啲嘢。 未， 其實 咁你執嗰件 Iron Man 甲之後， 打去嘅啫，其實。 你形容一下嗰件 Iron Man 甲點樣揾到點樣嗰場戲先精彩嘛？講下嗰度啊。 其實冇乜講佢哋點揾嘅啫。其實佢哋就係話執到一件咁嘅嘢，跟住就帶咗翻去實驗室。最尾嗰陣時，即係成件。 就俾個細路都係點啊？解咗嚟用係嘛？ 嗰、那個細路直頭入咗 NASA 裏面做高級行政人員咁滯啊！而家係 係啊， 咁點話解咗解咗佢 就甩咗個頭 嚇，解咗跟住就用到 破解咗嚇，破解咗個密碼噶嘛，開得到個樂章，咁啊彈咗個件咁彈咗，其實嗰嚿嘢咧好古靈精怪嘅，其實一座好似我都佢衣架咁嘅嘢嚟啫，其實佢係咁有個二打六咁啊走埋去。咁啊，睇下咩嚟，咁啊突然間彈埋去，咁啊著咗上去個身度，就變成一個好似 Predator 咁嘅樣嘅裝甲，就裝咗上去個人身上面。 係，即機械變咗機械Predator， 即 Predator 啦， 係啦 ，Predator G3 啊，嗰個其實係 G3， 即 Iron Man Predator 啦，其實亦都係。 系啊， 我唔知点解大家系都要话嗰系 Iron Man 心口又冇灯，系我唔知点解，系因为呢个导演 方法系 Iron Man 啊， 系。其實那個方法會唔會更加似加爾巴或者係似呢個 Valen？ 誒唔係啊，佢真係似嗰個Gibson 嗰個 Gibson 嗰個。 哦 ，Gibson，OK， 咁所以大家就聯想起 Iron Man 二。係 啦係啦。 個重點係今次。 跟住就係咁冚住個身啊，係會。 今次個導演係邊個咧？最緊要重點係。 因為係 Iron Man 三個導演啊嘛。 係啦， 冇錯。冇錯啦，咁所以大家好容易就會咁嘅聯想啦 ，OK， 係啦。 係 啊。 好，咁就咁 最 重 要嘅 咁就。同冇同人打㗎，即係已經冇嘢同佢打㗎啦。 冇我跟住嗰個男主角就話：咁呢件嘢就堅啦，咁就完㗎啦。 哦， 咁你預如果有機會有下一集嘅，應該呢件就係量產型㗎啦。我覺得會將會係。 我諗唔會有下一集咯，唔係即係有下一集，但下一集但下一集又推翻曬之前嗰啲嘢咯。 呢集唔係嘅嘛。 咪呢一集係戲中戲，係戲中戲嚟嘅，係喺呢 一集 又變咗一部電影， 就係識咗呢一集啦。 係啦，冇就噃咁識咗，其實咁嘅橋都寫得出嘅，都同現實唔同嘅，講係嘛？ 係啊，咁就咁樣完，咁中間其實就係嗰啲打嚟打去嗰啲嘅啫，其實都冇乜特別嘢㗎啦。 冇錯。咁如果你想睇下嗰個所謂女主角除衫係嘛，就要睇下啦，係嘛？ 哦，佢除衫同唔除衫都係咁嘅，其實都。 點解咧？都係點咧？ 因為除咗衫，佢都係縮埋一嚿，你咩都睇唔到嘅，又係。 我咪打想唔想睇先？ 阿明睇唔睇啊？ 唔好啩。 系咯，都系呢个。 即系如果大家印象仲喺呢个Apocalypse X Man 里边咧，可能你都仲想睇系咪？ 系。 即系呢度已经差唔多去进化到 Captain Lance 啊，会唔会已经变咗？ 未至于啊！ 未至于系嘛？未至于吓，都未到，未到 Captain Lance。去到 Captain Marvel 咩咧？哦，去到 Captain Marvel， 即係話 Captain Marvel 全裸都唔好搞我啊，或者 都大大地噶啦，都係咯。 都唔該唔好啦，唔好以為咧個個女人咧啲男人就會想搞，即係好多好多嗰啲 Me Too 嘅咧，以為即係一定係咁嘅。 佢呢個就應該係上次嗰個啊，就係應該話因為叫人炒咗個 Caliber， 就係應該係呢個女主角啦。 係嘛？ 應該係佢。 哦，原來係咁。 開頭揾佢嗰陣時咧，講佢喺個公園度放緊狗嘅，如無意外，嗰段戲應該就喺嗰度，佢俾人撩嘅，就係喺嗰度。 遇到一個色魔之類，係嘛？ 係啦，即係咁要撩一撩佢，跟住佢又俾軍隊帶走，應該嗰段戲就喺嗰度嘅。 咁而家 cut 咗之後點變咗點？冇咗呢段戲。 唔係講佢淨係放狗，跟住俾啲軍 隊 話帶走咗咯。 哦，即系就冇咗一个。 其实嗰段戏其实唔重要嘅，其实系本身都 系。 即系嗰段戏，可能佢中间去咗买雪糕，有个路人甲经过， 可能系咁啊，就可能 咁嘅啫。咁就可以弄出一单又一单，即系 Me Too 咁嘅事件。 咁啊，可以，我唔知算唔算宣传啦？呢个系 吓。咁咪大家咪就係睇下到底以佢而家有呢個身段能唔能夠吸引嗰個其實係一個羅莉控嘅一個嘅鹹濕佬啦，我就當嗰個鹹濕佬都唔會搞佢囉，係囉，係咪咁嘅意思呀？係囉，即係對佢呢個身段其實係冇危險嘅，你放心，係係 啦， 係囉，即係佢嗰個認為有危險呢件事係即係多余嘅， 佢谂多咗啫，佢谂多咗啫， 即系佢以为男，即系嗰啲人就对任何人都有兴趣，系咪？OK，anyway， 咁啊，呢个外传嚟嘅啫，系呢个反而应该拍续集啊，我觉得拍套戏，讲讲呢套嘅，好啦，咁好啦，咁呢套戏整体嚟讲，即系觉得值唔值得，即系推荐大家咧，会唔会又俾人问候老母咧？推荐完。 阿明负面啲嘅，你讲 我 先啦。 我就唔太推荐嘅，真系我嗱，好老实讲，我宁愿睇第二次四大天王，系第二次四大天王都 唔系咁大剂啊！ 我 觉得好差下噶啦，嗰套已经 纯粹个人观感系啦。 即系话呢个女主角系仲衰过阿嘉玲姐嘅武则天。 咁样阿嘉玲姐出得唔系太多啫，咁都有个阿马思纯睇下嗰套系啦。 哦，咁样 ，OK， 呢套就冇啦，系嘛？ 啊，佢 即系你喺你评价呢套系衰过四大，即系呢个狄仁杰四大天王啊？ 系 ，OK， 系 咁分认为咧？ 唔系阿明仲有未讲未？等阿明讲 咩？系咩？未讲完 嗰 个讲埋讲埋。 里边最唔系佢只不过冇二兽战二咁差，如果计埋二兽战嘅话就，差过铁血战士 S， 我觉得系。 即呢集仲衰过上一次，即系嗰套 S， 即系有阿大鼻子，系钢琴战曲嗰套。 有阿摩肥嗰个，系咯，有摩肥嗰套。 咁大镬，嗰套都已经都几见底噶啦，都。 嗰套都叫做有啲Predator 嘅元素摆翻喺度，但系呢套真系再少啲啊。系啦， 但呢套有承接上次喎，有呢个 Predator 狗呢个元素喎。 系，但嗰个印象我唔太深啦，嗰个就系啦。 唔系呢两只狗，呢只狗唔系上次嗰只狗嚟嘅，个造型系。 哦，又唔同种种嘅，哦。 吓，呢只似老虎 狗上次系可能嗰只系 Predator 嘅牧羊狗啊嘛，今次系 Predator 嘅纸娃娃，系咪？ 只老虎狗啊，佢大好大个头扁啦，扁面嗰啲嚟 嘅。系啊，系啊。 个样 模啊， 只 狗 啊 嘛， 咩啊？ 呢只狗边个样啊？系你地球开头嗰只矮仔定系有？ 嗰只大嚟噶，高大。 哇，高大威样嘅 ，OK OK。 嗰两有两只噶， 系啊， 系两只添，系。咁但系嗰两只狗又好， 跟咗女主角嘅有一只系最尾， 唔系就系咯，佢咁易驯化嘅，好乖噶，点解会咁嘅咧？ 可以听下女主角话噶，最尾。 开头佢唔系听女主角话，系听另嗰个队里面另外有一个好。都是挺奇離下的那個軍佬話的嘛，開頭就跟住之後就變了聽的女主角話的嘛，是的。 那有沒有調回轉頭咬回那隻高大威啊？ 我都以為有。 有啊，有咬的。 真的有啊， 最邊有咬的。 哇，大佬真的養不熟過這些狗。 養狼狗咬是不 是？不是，那我們說上一次 S 入面呢，為什麼開頭有後面沒有？我們說其實那幾隻 Predator 肚餓得滯，做了什麼呢？ 狗煲 啊， 炆咗佢嚟食啊嘛，可能系嘛？ 系啊，三六滚两滚啦，系啦，又系。 系咯。 唔系，但系上次好听话喎，一吹 B 就即刻翻嚟喎。 嗰度。 吓咩啊？ 上次 S 啲狗听话喎，一吹 B B 就即刻翻嚟嘅喎。 系。 系啊。今 次跌咗个 B B 系嘛？因为嗰只高大威系嘛？ 唔系，沟嗰啲 DNA 唔听话啊嘛，啲狗啊。 咪就系沟嗰啲地球狗啊，沟嗰啲宠物狗咪发神经嘅啦。 越沟越衰喎，沟我沟啊！ 梗系唔沟我沟啦。即系呢集最失败嘅地方就竟然有混种 DNA 嘅呢个概念啊嘛！即系嗱，混种 DNA 呢个概念唔系话冇，但以往系因为意外啊，或者系一啲情况而造成。因为佢讲嘅成个 Predator 种族基本上都做紧呢样嘢，呢个真系大镬啊，大佬。 唔係，因為你，我覺得佢咁咧，佢本身如果整啲嘢，即係好似呢個矮一隻、細一隻 Peter 都係話用人嘅 DNA， 咁啊應該係整啲 cheap 啲嘅嘢出嚟，唔係整啲強啲嘢出嚟翻嘅。 唔係啊，但係可能佢有腦啲啊嘛，佢一講緊唔強，唔係淨係肉體啊嘛。如果佢一咁講， 係智慧啊嘛。啊，加埋 咁即系话嗰啲可能嗰啲罗斯威尔嗰啲咧都系 Predator 嚟噶，嗰啲系聪明 Predator 啊嘛，可能系嘛？ 系 诶，呢啲好打就猪兜 Predator 啊嘛，呢、這个马仔成日都讲一个叮当嘅一个咩话？嗰个嘅有一个道具好笑噶嘛？ 我咪调教个样啊、体力同埋智慧啊嘛，可以 点解系特别系样先？点解样啊？其实一样嘢，系咯， 即系外表嘛，佢系 你讲下嗰个机系点嘅？ 咪有三個掣可以推嚟推去嘅，咁佢本身將即係你係得咁多咧，就係得咁多啊！你本身咁，但係佢可以將另外即係你其餘嗰啲能力過落去是打一樣嘅咁樣推高。 一個人咧係有個總值嘅 ，OK， 個總值你可以推實落其中一樣嘢度嘅，即係淨係靚仔，咁你咪變咗又冇腦又唔好打咯，體力好差咯。 哦， 咁推到體力好勁嗰陣，咪好樣衰，又好蠢咯，係嘛？即係其實咧，佢係變咗係要嚟做咩？就是、應付考試嗰陣，就推到自己智慧嗰陣，係嘛？佢智慧好高，係 啊，要咁啊， 係啦。跟住去運動會咁就推到自己去體力好高，係嘛？ 係 係咯。 咁結果大雄係發生咩事咧？最後 我驚唔知係壞咗定係推錯咗，佢推到係個智慧低到唔識推翻掣嘅最尾。 咦，好即係個智慧正喎、啊，都正喎、啊、呢條橋嘅。 係啊， 係嘛？係。即係其實 Predator 揾咗咁耐就想揾叮當呢一個機啫，係嘛？原來搞咁多嘢。 唔怪之而家啲 Predator 咁低能啦，唔怪要揾個識叻啲嘅僆仔啦。 係啊， 佢應該自己都唔識揸翻隻太空船啊，可能佢。 係啊， 係 啦、 啊，佢揾到咁係嘛？ 而陷阱都唔識播啊，同人類打嘅時候直係喺度咁樣。 唔係，佢想個僆仔翻去，其實唔係做咩，佢幫佢推翻個掣咋。 系，冇错。 我翻到门， 你连翻个掣都唔 翻只太空船，入唔翻去啊？可能系。 佢唔系嚟做咩？喂，帮下手啊！喂，唔该，佢想咁啫，唔好咁对佢哋。 开嘅，个僆仔系。 系，即系游客嚟嘅啫，啲外星人要有待客之道嘅，作为地球人系咪咁讲？上次人哋呢个 battle 船啊嚟，想借电话打咋，你又打人。 唔系，你喺度放暑假去旅行咧。前面落咗嚟地球，跟住想打電話翻去接翻去嘅，其實本嚟 叫啲家長嚟接翻佢哋翻去。 咁呢只 Predator 就帶埋禮物嚟噶啦，已經係。 係啊。 係啦，帶埋手信、月餅嚇。 啊，你都仲喺度揼緊佢。 係啊。 係啦，所以其實咧，總體嚟講咧，而家就話緊俾你聽咧，其實你結合咗咁多套呢啲咁嘅戲啊，你就會發現咧，宇宙中最恐怖嘅星球同埋最強嘅種族就係人啊。人類啊， 呢個成日都係咁講。 係啦， 最危險就係地球 啦。最危險就係地球，因為咧，就算你好強都可以嚟到地球咧，你竟然聽完佢啲歌啊，睇完佢啲嘢，你又會俾佢同化嘅，或者 俾啲傷風感冒菌，你都會死得嘅，其實 係。人變㗎，係啦，或者咧，如果啲農書嘅世界仲衰，即一定要 warning 啲外星人千祈唔好嚟地球，千祈唔好食佢啲嘢。點解咧？有毒㗎，唔係。是因為太好食啦，食完咧你就會唔想毀滅嗰個星球，又會保護地球嘅，打翻轉頭先，哇幾得人驚啊，係嘛？即係 唔好識地球啲女嘅， 係唔好識地球啲女，千祈唔好睇地球啲戲，一及到個女明星你中意咗，又好多歌車咁，你咪死，大佬係咪先？ 係 幾危險嘅地球係嘛？跟住咧，你唔好以為喎，啲 Predator 以為自己好勁嘅喎，係嘛？原來嚟到地球發現地球嘅重力係佢哋十倍係嘛？ 系， 即啲地球人好似好弱咁，原来嚟到唔系，原来好劲。 啊，呢个好明显噶，你咁多集次只只嚟亲都死 嘅，系嘛？其实又系叮当系嘛？又系叮当故事啊！你话叮当几劲啊？就大雄去咗第二个星球，原来系超人啊嘛！因为原来嗰个星球嘅重力系即低过地球啊嘛，所以嗰度啲外星人其实好弱噶嘛，唔系即嗰度啲人啦，佢都系人样嘅。好弱噶嘛，咁大雄去咗就變咗 Superman， 咁一跳好高咁，係咪咁啊？ 係佢嗰啲咩啲石屎係好啲，即係個密度低啊，變咗佢好似用發泡膠咁啊拆散嘅可以。 係咪？可能求其係咁樣捉幾個細路去 Predator 星球就殺曬你㗎啦，可以係咪？原來係嘛？係咯，即係搞咗咁耐，以為自己咩宇宙最強啊嘛，原來嚟到地球啊嘛，大家有睇《銀魂》啊？係咪？ 有。 系咯，非利两嘢就输咗俾佢哋啦，系嘛，即系吓。 啊，系啊，打俾阿土方十四 A 罗咯，两嘢搞掂佢，系啦。 系啦、 啊。 宇宙最强啊，嗱，咁啊，原来流嘅，系啦，系啦。你都未见过宇宙最强啊？有请甄子丹出嚟喎。咁咁啊，咁样讲啊，不如下次系咪？喂，我惊佢哋觉得好睇喎、啊，你明唔明啊？ 啊，哦，下次揾阿甄子丹打呢、這个咩叫啥？ 系咯。宇宙最强啊嘛，系咯，咁下一集成下一集成叫宇宙最强啊，系嘛，应该叫吓，系，咁变咗你咁拍，其实系咪反而先 piss 到而家嗰班即系低能嘅观众咧？ 我觉得有啲可能，因为又系啲最劲嗰个原来系个僆仔，系啦， 咪即系总之捧地球人啦，地球人系宇宙最强啦，马仔哥。 嗯，我觉得系大剧啲人都唔中意嘅。 啲人唔中意咩？但系点解啲系哦？即系你系意思系嗰、那个电影公司一厢情愿以为系咁？ 系啊，其实 啲观众其实唔中意嘅。 以譬如查啲票房嚟讲，我觉得系唔得嘅。佢呢条行呢条路 系咩？咁点解佢多年嚟不断向住呢个方向越走越劲嘅？ 嗯，我觉得系佢哋搞嗰啲人。自以為 fans 佢覺得係啦、啊，但係正常睇呢啲戲嘅人唔會覺得，我覺得。 哦，即其實班觀眾唔中意睇到地球人最強嘅。 如果正常，如果你話人對係人樣嗰啲，可能會覺得冇問題嘅。 哦，即係話如果嗰啲外星人係人樣，呢招就 work 嘅。 應該係啦、 啊。即係 Marvel 係嘛？但是外星那些是怪兽样就不 work 嘅。 我觉得是啊，他当看怪兽片，那隻怪兽没人计 嘛。即下一集 A 轮终于降临地球嘛，点知嚟到地球是连一隻紫娃娃都追住他人咬是吧是吧 不是被人走去劏晒整刺身啊去煲汤啊全部。 是吧真是整 Alien 餐的嘛。 是啊整个全。 跟住捉鬼一隻 Alien Queen 仔，都係農場，都係咁生係嘛？生佢哋死為止係嘛？ 唔係佢個個走去買一蛋嚟食喎。 係買Alien蛋抵食噶嘛？嗰啲強酸點算咧？ 好揾啲化物質中和翻，因為 中和都係咪哇？好食啊 ！Alien 蛋 咁啊！啲強揀嚟去中和翻啦，係嘛？啲強酸啊嘛，咪用強揀咯。 係啊，一隻又食好多餐，幾抵啊！係 啊， 冇啊。 系嘛？跟住佢嗰啲咁嘅蜘蛛咪当阿拉斯加蟹脚咁食咯，做咩？ 嗯， 佢恐防咧，佢嗰只嘢啊，咁似某啲器官啊，可能有另外作用添啊，大佬系咯。 唔系，因为咧好明显睇到咧系唔得噶，因为佢隔咁多年咧先出得一集，同埋每次个票房同埋个口碑都系唔得嘅。佢哋系唔知点解个脑咧系即系生咗 pat pat 度啊！即系佢次次谂咧都系谂呢条桥咧，其实佢好唔～sell 到我覺得佢每一次加落去都係 係 啊！ 你二手 永遠都 嗰次 嗯 啊 點樣？ 二手次嗰次就好似叫做好啲嘅個票房係咯， 係一嗱都係強調係一好啲啊！ 一係一好啲，但第二就佢自己又搞爛翻佢。 嗯，乜你覺得第一唔係爛咧？第一其實只不過係個gimmick得啫嘛。 我覺得第一嗱講翻 A V P 第一，我覺得勉強我收貨嘅。因 為佢 真係佢、哦、真係有諗過點樣將兩個唔拉更嘅嘢拉埋佢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佢連嗰、那個 佢有諗過，不過 佢 嗰樣嘢其實係 佢真係有度過條橋 嘅。但係夾硬咯。 但係你同埋我覺得佢有樣嘢成功就係、是、你就算冇睇過異形，冇睇過鐵血戰士。你都了解佢個生態，即係佢簡單講咗個生態俾你聽。 其實佢成功就係因為佢可以網羅咗一班冇睇過呢兩套嘢嘅人啊。 嗯。 同埋佢哋就可能為咗睇打而入場嗰班啊，即係其實佢唔係要睇翻異形或者係 Predator 嘅嗰個世界觀，佢就係唔要呢啲包袱。咁佢咪就係我頭先講話佢開創咗一班即係非原本 fans 嘅嗰個群啊嘛。 係。 咁佢只不過呢樣嘢度成功啫，唔係喺佢 本。我基本上我都係呢兩個 project 嘅擁趸嚟嘅，其實我都咁我都覺得 A V P 一我係收到貨嘅，其實係。 嗱，咁 A V P fit 唔 fit in 到 Alien 或者系 Predator 嘅世界观啊？你认 为？我觉得 A V P 其实勉强得嘅，其实系。 系啊系啊，佢 都摆到落去嘅，其实系融到落去嘅。 系啊系啊， 嗯， 系啊。 但系二就真系唔得噶啦，二真系冇可能噶啦，其实系。 我一都觉得系融合唔到嘅 ，OK。 嗯。啊 ，OK。 唔系，即系其实系融合唔到，唔系话佢嗰个点解得？我马仔讲。 唔係，其實我想講話，其實係佢整呢個嘢出嚟變咗係佢嗰度應該係啲漫畫或者咩，佢嗰個資料咧，佢後面咧就講到係嗰啲 engineer 其實係同啲 predator 係敵對嘅。 哇！ 你講呢個佢係要融合曬咁多套作品之後再融合啊嘛，即係等於而家夾硬有曬咁多套高達之後解釋翻曬所有嘢嗰種啊嘛。 係啊，咁佢話啲 engineer 整啲。二型其實是生化武器是敵對啲 predator 同佢戰鬥嘅，我哋係即係佢融合曬嗰啲嘢出咗咁多嘢， 咁樣解釋咯，即係要將所有嘢去合理化翻咯。 嗯， 係啊。 但 係如果咁講嘅，咁 佢就 人類都唔 解釋，我單睇 A V P 咧，我都接受到嘅，其實我係。即係就算冇頭先馬仔講嗰個 engineer，即係嗰陣時未有普羅米修斯噶嘛，其實係。 係啊係啊係。 即係我都接受到佢用呢個辦法嚟將佢兩個世界觀融合，即係我勉強我接受到嘅，其實嗰度係。 嗱而家嗰啲即係等於你而家將高達將佢全部嘢可以合理有齊曬所有嘢嗰啲解釋到，其實啲全部自由孔明嚟嘅啫，佢當然可以諗到一樣嘢可以有齊曬所有嘢啦。 系，但系你说服到我啊嘛，其 实系说唔说服嗰啲人啫，系啦， 我不嬲唔接受啲后加解释噶咯，我自己就系咁。 哦，咁样 系啊，即系因为其实佢嗰时嗰样嘢，我唔觉得系咁嘅，即系嗱，即系其实你睇 Alien 咧，个感觉系佢哋系从未接触过嘅外星种族咁样噶嘛。 嗯嗯嗯，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系咯，咁你一突然间就话翻俾我听，唔系噶，其实地球自古嚟都有噶，其实马加文明 唔使去咁远啊，其实地球都有呢啲嘢。 事虽然有冇话唔通咧，咁又唔系话通唔通嘅问题嘅，即系我哋认为自古嚟去花当时系第一次即系人类接触异形咯，吓，即系咁嘅意思咯。系咯系咯系咯，咁即系话我哋认为卫星七号嗰战高达同扎古打嗰战系史上第一次 MS 之间同事嘅战争啊嘛，即系 MS 对 MS 第一次啊嘛，咁你突然间你又同我讲话唔系嘅，其实之前 Origin 已经有太空坦克噶啦，已经有啲鸡啲嘅 MS 又得吓，即系其实系咁啊，即系你突然间同我讲吓，你又突然间推翻咗我哋以往对嗰样嘢嘅一个印象啦，或者咁讲系一个印象啦。咁我哋认为系喺一个未来先至人类发展到宇宙旅行嘅时候咧，即系终于遇上宇宙中嘅一个好恐怖嘅种族啊嘛。咁你突然间去到 A V P， 你又话俾我听，原来呢个种族咧一早已经喺地球即系出现过咁样吓、啊，即系呢一样嘢对我嚟讲系撞咗嘅喺嗰个概念上啊，我唔系嗰个逻辑。咁你话可能佢哋唔知啫咁样，咁你佢哋唔知啫嘅话，就发生乜嘢都得嘅。你话自古已经有 MS 都得嘅 ，OK MS 其实有古文明到即系唔系阿宝老豆，即系发明高达嘅，其实高达阿宝老豆都系喺搵到亚特兰提斯嘅遗迹而整出去劲咁 Q 多咁样。到达不过呢个同我哋一路 concept 上理解一样嘢唔同咯，吓即系冇话唔通噶，你因为佢冇讲啊嘛，佢留白噶嘛，咁前面边有讲过啫，系咪先？咁你夹硬加冇话得唔得？即系我只不过觉得咁你唔系好符合我哋嗰、那个，即系对嗰样嘢个印象咯，或者咁讲吓。咁或者呢个 Predator 咁，你甚至乎 Predator 咧喺历史上一路都有挑战之前嗰啲。即係其實我從古代都有一路挑戰啲強者咧，咁呢樣嘢其實一開始都我哋都有咁嘅感覺嘅，即係佢阿諾斯納真係加嗰次未必係第一次即係人類遇到嘅，係嘅，佢反而係 Predator 係喎，你如果同我 Predator 其實自古都有㗎啦，咁我接受到喎 Predator 就得咯，係啊，咁但係你話咧要夾硬將佢兩個種族而咁樣嚟諗埋一齊話佢仲要係。是 Predator 地養，即係佢嗰個 AVP 係佢哋，即係好似養住咁樣，咁我就覺得比較 即係奇怪啲嚇。咁因為你俾 Predator 二嗰陣，你見到 Alien 頭骨咧，係咪 Alien 二？係咪Predator 二先見到 Predator 二啊？佢間房啊 咁因為佢係外星㗎嘛，咁佢喺外星曾經遇過 Alien 都唔奇㗎，人類未遇過啫，佢一早遇過咁唔出奇啊，係咪？即都冇話好違反。當時我哋見到咧，係覺得過癮嘅。因為佢係外星生物嚟㗎嘛，外星生物遇過外星生物咩唔出奇啫？佢打過祖拿大軍，打過邊個都得 ，OK， 係 OK， 咁佢打過菲利都得，咁冇問題。但係你話人類其實早就遇過 alien 咧，呢樣嘢就喺個印象上覺得有啲奇異嘅。當時我睇 ABC， 咁同埋佢好似將阿 Bishop 啊，即係呢個人造人呢個角色，咁佢又將佢整翻做一個真人而成為當時一個老闆，即係其實佢都係夾硬塞類嘅。對我嚟講係好夾硬嘅，對我嚟講我好夾硬嘅。OK， 咁總之我 AVP 對我嚟講咧，我係完全唔接受到嘅，我自己就係咁啦。即係我因為我講過我真係好原教旨主義㗎，原教旨主義唔係伊斯蘭教咁解啊，其實即係話原本樣嘢係點就係點咁解啊，唔知大家明唔明？ 明， 即系我不能够你挑战翻个原作嘅，我就系咁啦 ，OK？ 因为所有嘅嘢你 spin off 嘅作品都系由个原作度出发噶嘛，咁变咗嗰样嘢，我就揸得好紧嘅，即系你哋第啲嘢咧，你能唔能够承接咧？我会好睇得好重嘅，系我就系咁啦 ，OK？ 咁当然第人哋其他人咧，或者分或者其他，即系你有你唔同嘅。接受啦即係我就非常之即係以翻個原作好重睇得好重咁所以你咁對比就係咧，我對 A V P 評價係，我覺得係整衰咗即係呢兩個作品。其實咧我咁睇嘅，所有呢啲咁嘅乜乜打乜乜咧，喺漫畫或者你整個短篇嗰陣咧，梗係好過癮啦，我都覺得過癮嘅。即係其實你又以為得呢個 Alien 打 Predator 咩？其實仲有 Freddy 打呢、這個啊邊個啊 Jason 啦、啊，拍過戲啦、啊。 系 啊，咁其实咧漫画唔止，有 Robocop 打呢个 Terminator， 系 系嘛， 系 好啦，咁呢啲都讲以外嘅嘢啦。Alien 炒呢个 Predator， 再炒 Batman， 大家睇过未？好精彩啊！ 超人都有啦，系咯， 你系乜都有啦，系啊。咁呢个变形金刚炒埋呢个G.I. Joe 又有。嗱喺漫画里边咧，真系冇问题噶，即系漫画真系你到 What If 啊咩咁玩一次过瘾添噶。但是你將佢強行拍成一套真人版，同要強行 fit in 翻原本嘅故事線咧，嗰條 timeline 咧，咁就 sorry 啊，我接受唔到。 係， 即係如果你同我講現實，即係原本故事 timeline 係 Terminator 真係同個Robocop 可以係同一個世界咧，真係我好難接受。係啊， 喂，佢就坐時光機改變歷史添，變咗。 都話當一個外傳喺個漫畫度咁玩嘢玩一次，一不嬲漫畫就係漫畫。你睇美國漫畫得意嘅地方就係佢哋可以死曬成個正聯盟死曬成個復仇者死曬，哦下一集又冇發生過嘅，咁 OK 喎。我哋好慣嘅喎呢樣嘢嚇，唔緊要嘅喎咁但係咧，你講緊喺呢啲電影系列度你咁樣做咧，咁同埋佢又要強行講到好似佢哋喺同一個 timeline 咧，真係喂你唔好玩啊嘛。 係。 係啊，我唔得，我唔得。即係你當佢分開嚟睇，我就 O K。即係佢係一個一個唔同嘅章篇嚟嘅，我可以接受。係。即係0083同阿寶嗰個世界，其實雖然佢都講一年戰爭，但係咧其實佢未必係同一個世界嚟嘅。即係等於查理做嘅希特拉 ，O K。同你睇另外嘅二戰片入邊希特拉，其實佢哋唔同噶嘛。 係啦。 肯定係唔同啦，係咪？即係雖然大家都係講嗰個時代嘅嗰個故事啫，咁佢有權其實係你就好似平行世界咁另一個章篇，咁所以佢哋描述出嚟嘅基連或者咩可以係唔同㗎，你明唔明啊？即係希特拉可以唔同，點解基連唔可以啊？或者點解阿寶馬三唔可以啊？即係如果你係唔好夾硬要話俾我聽，佢哋喺同一個世界咧，我當係啲外傳咁睇咧 ，OK 嚇。馬三係傻嘅，我中意露體嘅 ，OK 嘅。嗰啲搞笑版入邊佢成日都係咁。系咪？咁你唔好夾硬又話俾你，嗰個其實都係正常嗰個馬莎嚟嘅嚇，即係馬莎另一面係露體嘅，咁我接受唔到啊，唔好意思嚇嚇，就係咁啫。OK， 搞清楚先，佢哋係咪同一個世界？咁其實佢哋就好中意強行話佢哋同一個世界嘅，跟住就揾好多理由去解釋點解會唔同咗。 呢、這個就係核心政治，我好憎嘅一個，即係嗰個面啊，嚇機設我梗係覺得五體投地啦。但係你夾 硬要話超時空要賽劇場版，只係一套戲中戲咧，我冇辦法接受，一樣道理嘅啫。OK， 咁點？咁嗱呢套戲其實你睇完，咁你又覺唔覺得佢 fit in 到原本 Terminator 嘅世界？ 我覺得唔得啦。 你覺得唔得？ 阿明完全接受唔到。OK， 咁啊，芬芬咧？ 係啊。 我就都接受到佢係第三集，即係當冇咗 S 先啦，先撇除咗 S 先啦。 你可以接受到佢係一同二嘅呢集係三。 係，我接受到嘅。 即係你承認嘅，你可以即係對你嚟講，你承認到 嘅。我可以嘅，其實我可以嘅。但係你話 咁，但係你又話 條橋你話條橋好唔好咧？就一定唔好嘅，一定爛嘅。係。 哦。 但你話承接嗰、那個，即係嗰個成個歷史落去咧，即係你當阿小羅芬尼加嗰句，跟住就係個黑鬼，跟住就到呢個咧。咁我又覺得佢又承接到嘅，其實係。 哦，你覺得佢承接到 ？OK。 我覺得承接到嘅。 咁 T3 承唔承接到 T1 同 T2 咧？即係 Terminator。 T3 就完全唔得嘅。即 係 Terminator 喺我嚟講咧，就係得第一同第二集。 一同二 我都係。 其他全部係外傳， 其他嘢 嘅 啦。 其他是外傳嚟嘅 ，OK？ 系啦，即系外傳都稱唔上啊，其實另一樣。 外傳都稱唔上 ，OK？ 咦，咁但係今集竟然你反而接受到佢係第三集。 佢係佢有啲佈局係連到嘅，其實我覺得佢。 OK，OK、okay, okay。 即係例如個實驗室裏面啲設備啊，佢哋出嚟嘅某啲説話，其實係 即係你意思係佢未甩曬，即係你話呢套話係嗰個第三集咧，都講得到。 即係轉咗做混種呢條橋係唔得啫，其實我覺得佢係。 嗯。 但係你話個世界觀嘅結構，我覺得佢未甩曬嘅。 但係同埋啲打法都唔同啊！佢基本上呢一個係淨係同你鬥力，因為好冇乜同你鬥智啊！今次呢一隻嘅其實係咯。 佢呢只蠢啊嘛！呢兩隻都係。 佢都話佢將個冰當嗰個掣淨係推咗去體力嗰度咯。 嚇！咁你話呢套戲係咪全部冇好嘢咧？咁？我又覺得唔係嘅，有佢有一樣嘢就 hit 到我嘅，其實係就係、是、嗰、那個嗰對今次嗰對主角嗰對人啊，其實係 哦 哦， 即係我覺得嗰對人佢全部都係一啲被遺棄啦，或者犯咗事嘅軍人嚟嘅，個個都係古靈精怪嘅，甩唔甩骨咁嘅樣嘅，全部都係， 所以有啲 佢哋都係精英嚟嘅喎。 所以有啲占福星嘅感觉，加埋条女喺度，我觉得 系啦。 即系你头阿明就觉得占福星， 占福星，但我就觉得铁血观察有嘅，我系。 哦，咁样。 咁你唔 系，但系你讲个铁血观察有系阿尹光，尹光版喎，唔系尹光版嗰个铁血观察喎，唔系似白雪公主系似嚟嘅。 因为佢其实就我觉得好刻意摆一个。白雪公主雪糕真係有呢個元素落去嘅，其實 係。 因為 即 係 嗰件 夾 就係毒蘋果 之外，係咯。 件夾係毒蘋果啊！ 係啦， 就係 Hunter 啊嘛，仲唔係 Hunter？Hunter 啦，嗰個就係 Hunter， 佢哋都叫佢做 Hunter 嘅，其實即係佢成日都講佢正確個名應該叫 Hunter 嘅。 哦。 唔係叫做 Predator 嘅，由頭到尾你都話佢哋唔係 Predator 嚟嘅嗰啲。 哦，明白。 咁 呢套个戏名就系白雪公主与亨塔与七个小矮人嘅故事啦。 咁佢讲七个人唔系小矮人。 系。 哦，对比啲枪，对比啲 Predator 嚟讲，佢哋喺 Predator 喺呢个 Predator 眼中，佢哋当然系小矮人啦。 同埋， 冇错啊。 我中意佢哋嗰 team 人嘅化学作用啊，即系嗰种男人嘅浪漫，即系为咗一件事，即系为咗救佢个仔啫，就可以为对方牺牲嘅。就唔使講好多咩十幾廿年嘅交情啊，我哋係兄弟，其實佢哋冇。 即其實佢哋冇交情嘅，根本係啱啱識嘅啫。 只不過係講咗幾句就可以為你付出生命啊！即同埋佢哋口講啊，口講話，我唔嚟啦，我睬你都傻啊！但係個心咧就已經行咗去幫佢嘅啦，已經係。 係 啊。 即其實佢係有啲 呢一種嘢嘅，我係。 佢係有啲七合當構字嘅。 即佢哋講義氣係唔係太講啊？系真系 做出嚟嘅，做出嚟嘅。 咁我知呢套戏死乜啦，终于又系呢啲，呢啲又系反咗，冇错。呢种男人浪漫又系同而家嗰种 Me Too 啊、左交啊嗰種嘢相反啊。 啊！ 即 係 如果啲人 死咯， 明呢種呢種浪漫，我唔知啲人明唔明 咩東西話？阿明聽講。 如果咁樣講法，狂野時速都死；如果咁樣講法，又係呢一樣嘢嘅男人浪漫就。 狂野時速邊有咁啊？ 佢嘛，佢哋做咗兄弟好耐啊嘛，嗰扎人。 係咁又係。 即係呢扎人。 同埋佢有男有女啊嘛，你搞清楚先。佢簽名係有男有女，你搞清楚個分別。 我最緊要係嗰方，唔係佢哋嗰個情義，係呢個有男有女同埋全男班。O K， 呢一對又 全男 班， 全男班又喺度講埋呢啲咁嘅英雄本色咁嘅嘢，咪而家啲人最唾棄 嘅。係咯，但呢一樣嘢反正即正正就係中到我啊！其實呢種咁嘅心態。 哦，咁樣明白。 我覺得呢一段係最好睇㗎啦，喺成套戲嗰度。 如果咁樣講， 係唔係睇出嚟睇嘅？其實呢套戲係 啦，但係你話當唔當佢係即係 Predator 系列咧？我就覺得都可以當佢係嘅。 咁如果咁講，咁呢班軍佬嘅描寫係咪你會覺得仲好睇過第一集咧？ 某程度上，我覺得好過第一集嘅。 嗱，如果咁樣講法又啱喎，因為啲性格出啲啊，嗰個咧全部都係真係成個版咁樣咯，即係樣版嘅軍佬係點嘅樣，嗰個就係點嘅樣嘅咯。但係呢個全部都係係啊，第一集嗰陣係啊，呢一個真係個個有特色嘅，係呢班個個有特色嘅呢一班就係啦咁樣。 你會記得佢哋嗰啲特性啊，每一個人都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唔係啊，咁第一班都有紅番啊，有剩嘅喎。 第一班你記唔記得第一個死嗰個四眼仔佢咩性格？你都唔即係今次個導演啦，即 係係啦，今次個導演都 嚟噶嘛，嚇 係啊，佢冇性格咧就 係咯， 冇性格啊，的確係唔係個個有就真有啲有嘅， 但係就樣板啲嘅嗰啲，即係可能因為用八十年代啦嗰套戲 啊，係 好 Rambo 得嘅， 係樣板啲嘅其實係 係啊。 我 今集 就 寫得即係立體啲嗰班軍佬，即係咁意思。 係啦，我覺得呢一段就寫得幾好嘅，其實係。 O K， 即係要從呢個角度睇係嘛？ 係啦，但係你話 咁啊死啊！ 如果你 我包翻觀眾唔會咯，唔會從呢個角度。 我覺得 係。 係。啲觀眾冇乜幾多個人會從呢個角度，同埋呢個角度應該對而家班左膠嚟講係討厭添啊！即係你講呢個優點，佢又覺得係缺點。唔係，你咪睇下七合檔購置咩成績咪先。我哋又講到係呢套必睇啊！ 睇呢樣嘢嘅其實， 我哋講到必睇啦。先入最尾嗰場槍戰，其實係一個模範嚟噶嘛。即係如果你要拍呢種槍戰咁，但係嗰套戲正就係竟然都衰得嘅。咁你係啊，但係衰得啊嘛。咁啊，即係呢一種嘢根本其實就係而家啲人最頹氣嘅嘢啊嘛，係咯。 即係咁老土啊嘛！呢啲嘢其實已經變成 啊。乜其實唔係老土，唔關事，係佢個價值觀係。 而家啲人覺得老土啊，係。 都唔係老土，唔係老土，佢哋老土啲，佢哋嗰樣嘢老土啲，咁但係唔貴老土與唔老土係佢唔啱佢個價值觀就唔啱佢。 受呢一套啊，其實係。 唔啱佢嘅價值觀啊，唔止唔受啊，唔受唔緊要。 我點會 反？ 我傾兩句就為你死，根本 唔 可能 噶嘛。反啊，唔係唔同啊，唔係唔同啊，係佢同佢相反啊。 嗯。 佢討厭呢一種係啊呢種嘢嚇，咁你死梗啦！你講呢啲 咁佢哋要乜嘢咧嚇 嚇？ 咁佢哋要乜嘢啊？帶住咁佢哋要乜嘢啊？即係 左膠 啊 ！OK 明白， 唔係要左膠攬住只 Predator 石。 OK 大 即係其實只 Predator 咧都好慘嘅，佢嚟到地球旅行啫，應該待客之道，帶佢周圍食嘢係嘛？ 係啊。 就唔应该打佢嘅，系咪？ 明白呢一 就好似咪做翻上次呢个咩咁啊嘛，即系嗰个咩外星生命系咪 ？Life 系嘛？ 系嗰个真系 做翻佢嗰个里面嗰个跛嗰个黑鬼嗰个咁嘅人，但系成套戏都系呢啲人为主，呢啲真系主角，仲要成班都系咁，咁啊待客之道咁系咪就唔会外星？就唔會發生外星戰爭啦，係咪？即係外星戰爭同地球戰爭就係因為你班人打佢儀器啊嘛，咁啊攬住佢石咪唔會咯，係咪？會唔會啊？唔知啊，你咪拍翻套係咁咯，即係咁係咯，唔係啊，都拍好多啦，你其他啲演係啦，即係嚟到地球嗰啲全部其實係可愛生物嚟噶嘛，所以你班死軍佬就死都要唔知點解覺得要打佢，硬係覺得佢哋係來者不善，係咪？即係霍金嗰啲正契弟嚟㗎嘛，即係叫你小心啲外星人啊嘛，係咪？ 系咪？咁佢呢只咯，你咪应呢只呢班人拍咪啱咯。咁啊，啲外星人嚟到个个都 E.T. 个个都好好噶，系咪？个都好可爱噶。佢即系可能佢个样好恶啫，佢样好恶啫，系咪？但系原来啲 Predator 好友善嘅，系咪？咁啊，应该成群人滴住旗仔咁带啲 Predator 嚟旅行啊 ，Alien 嚟旅行啊，咁咁啊好开心咯。大家点解要拍啲打外星人嘅故事咧？佢哋咁讲噶嘛 ？OK。马仔冇意见系咪啫？ 啊，我觉得就系佢咁样重复重复咁样，咁唔好拍好拍啫。即系就算佢加任何任何桥落去咧，即任何嘢今次 DNA 都搞埋咧，但系佢永远都系嚟完就俾人锯咗只 Peter 咧，我觉得唔好拍啦乜嘢。 喂，其实佢重复咗啲缺点唔好拍啫，佢重复翻啲优点咪得咯。咁其實 Predator 嘅優點咪就係有一個真係擔得到戲嘅 action star 先，第一件事 ，OK？ 冇錯。 咁你今時今日係咪起碼都阿 Rock 啊呢啲啊？ 誒，雲迪蘇咧，起碼都。 個雲迪蘇都唔得啊！唔好意思，唔得。最少要阿 Rock， 唔得唔得唔得，悶啊！雲迪蘇做係啊。 雲迪蘇都要。 你最少揾翻阿 Rock。咁可能你如果你想 Predator 有得翻生，下次唔該揾翻阿 Rock。其實都係掃翻阿洛蘇華斯而家第一集咁上下嘅嘢就得㗎啦。repeat 都唔緊要，拍多次 reboot 我都唔介意嚟啊喂，我等緊啊 ，OK？ 係啊，即唔好拍埋呢啲咁嘅垃圾，將啲即佢啲狗尾續貂啦，直情而家呢啲，我覺得係。 我反而我想去重新第二個角度再拍嗰個啦。 嗱，冇錯，又或者轉個角度，你就拍翻 Predator 星球，原來班友平時都打胎要翻工嘅，好鬼悶嘅 唔係，我就不如可唔可以係即係 Predator 落嚟，即係 Predator 主角得唔得咧？ 係從個 Predator 嘅角度咯，佢咪參加咗個永安旅遊啊嘛，係咪？咁啊，而家佢咪難得放假可以嚟旅行，咁咪報咗呢個團嚟地球打獵咯，係咪？預咗你等等埋你㗎嗰啲咧，咁咪嚟咗咪玩咯，係咪？咁點知嚟到地球咧就好危險嘅，原來地球，哇！啲地球人幾恐怖啊，係咪？從 Predator 嘅角度啊嘛，係咪？嗱咁轉一轉可能都好睇，唔係啊，直情做翻第一集，不過換咗個視點係即 Predator 嘅視點， 嗯哼， 係嘛？係嘛？咁都好有趣喎、啊。 反而係佢出現喺古代嘅，我係覺得。 嗱、啊，呢、這個又係另一個拍法，即呢個就係頭先我哋話啦，點解唔拍翻嗰個打海盜嗰啲咧？ 即係海盜嗰個故事啊。 甚至乎拍翻再古代啲，我相信啲 Predator 真係自古已經存在。咁你就講返以往 古代係過癮啲嘅，其實 你搵返啲傳說啊，即係以往話遇到過一啲好強嘅戰士，或者佢係一個唔係人類嘅怪物咁嘅一個戰士，你咪講返呢啲咯。哦，原來係 Predator 嚟嘅，咁其實好正啊， 好睇喎、啊！你 其實嗰套咧 三八咁上緊嘅， 誒直情要啊，直情要同戰狼三八打過， 啊、 哇好睇，係 好睇 㗎嘛，係啊。梗係啦，其實呢嗰套呢嗰個講嗰啲吸血族嗰套電視啊，嗰個叫乜鬼嘢呢？咩 Slan 啊，係咪叫做係咪嗰套呢？有由神上三條例出嚟咁講個 肥佬做監製嗰套啊，即係無形水肥佬 做 監製嗰套電視。 即係總之就講嗰啲佢其實係吸血鬼嚟嘅嗰啲 血族啊，好似啊叫 嚇 血族係啊，亦做血族。其實我記得咧，我真係唔係一路睇，我記得佢有一段咧。佢好似係講翻古代咧，就話佢有啲角鬥士啊， 應該係喺第二定第三季講翻嘅嗰段。 係啊，嗰啲角鬥士裏面咧，原來有一隻咧就係佢哋嗰啲咁嘅怪嚟嘅。係 啊，佢有一集係做翻呢、這個。 咁你咪又講翻羅素高爾係咪？原來有打過 Predator 咯，係咪？當年呢個角鬥士係好睇啊，大佬。 古代 係 會好睇過時裝。 跟住戰狼三八原來又打過啦，係咪？係 啊。 哇！咁跟住講翻原來。唔係啊！原來連阿 Rock 真係有打過，但係嗰時係佢係蝎子王嗰陣打過啊。係啊，唔係現代啊，係嗰陣啊，就係打過鐵血戰士，佢以為佢係咩神嚟嘅。 再向未來發展，其實冇得發展㗎啦，個故事已經 係。咪再向未來發展，咪一係咪都得嘅。再向未來發展，咪終於雪糕雷女花都遇到 Predator 咯。 我覺得佢不如反正都係啦，不如攞古代嚟發展咧，我啊覺得個發展空間仲大啲。 當然係啦，即係唔係個發展空間嘅問題，你嗰個空間呢就梗係宇宙大啲啦。係即係你講乜都得，唔好睇㗎嘛。冇錯，想好睇呢你反而你補聚返呢原來自古已經有 Predator 嘅存在呢的確係好睇。 利用返我哋嗰啲本身嗰啲傳說。 即係傳說。 再加落去呢咁我覺得就。 冇錯啦。 哦，原來古代傳說中嗰啲咩怪物啊，咩或者啲咩神啊，咁哦，原來唔係咩神嚟，就係 Predator。咁同埋咧 ，Predator 唔一定係壞人喎、哦，會唔會其實佢因為即係佢被打敗，咁佢又好佩服某一個君王而成為手下一個猛將咧？其實嗰猛將可能成日都戴住個頭盔嘅，但係喺古代睇，原來唔係人嚟，係 Predator， 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 得咯， 係咯。會唔會啊？甚至乎啊，我再大膽啲啊！三國你打乜鬼嘢呂布？原來呂布打甩咗個頭盔係 Predator 嚟嘅，得唔得？嗰支乜鬼嘢方天畫戟咪就係嗰支嘢咯？點解咁強啊？就係因為嗰支嘢根本就唔係地球科技嚟嘅，咁而剪選呢啲咁嘅外星科技同呢啲咁嘅武器或者佢嗰啲材料就流落咗喺後來嘅故事入邊，變成倚天屠龍啦。係，得唔得？武俠片都得啦，你鍾意拍係咪啊？喂，呢一套啊，早就有人玩過啦。早排係咪有個日本嘅咪玩過過戲？有阿姑姑都喺有份數啦，打埋咁。咁最屘原來嗰、那個 曾經出現過 個短片冇錯，原來收尾打得好勁嗰隻嘢，原來 Predator 啊嘛，即係初初你又以為武俠片嚟嘅，打原來 Predator， 喂正唔正？我都好正啦。 同蝙蝠俠打嗰條短片都好睇啊！ 嗱，嗰個叫做 Batman Dead End 嘅，咁佢初初就同阿小丑咁喺度玩咗一輪，之後咧就出現 Predator， 仲唔止，最屘出現埋異形，當然跟住就完場，係啦，好睇。嗰個導演係因為拍咗呢個短片，嗰條短片後屘嗰個導演成都真係做咗導演啊，因為拍咗條短片真係有人喺度拍戲啊，大佬。 嗰條短片真係拍得好嘅喎。 嗰條短片入邊個蝙蝠俠，我覺得唔會差得過而家真係，嗰啲型過啊，型過添啊！ 好 過 不 大好過，因為佢真係揾咗一個嗰、那個應該都係啲 body builder 定咩嚟嘅，所以咧佢根本就唔需要，佢又唔需要墊嘢，佢只係著咗一件灰色嘅底環上去上面咧，就係蝙蝠俠啦。佢嗰蝙蝠俠個感覺咧，哇！直情你覺得係嗰、那個誒、嗯，即係當然唔係 Adam West 啊，因為佢咁嘅身形著起雖然 似嗰個咩嗰、那個漫畫 Year One 嗰度嗰陣時嗰啲啊， 唔係其實佢係似 Alex Ross 畫嗰啲，因為佢係真人啲、 哦，都係啊。 咁佢嗰個面具咧，你見到佢都係會皺眉頭嘅，即係佢個面具做到好似皺埋眉頭咁嗰種，但係佢就好似咁人咁樣嘅啫。哇！嗰、那個感覺幾正，同埋佢一踎喺地下嗰下咧， 嗰條片正， 即係佢一跳出嚟踎喺地下嗰下，嗰件咩蝙蝠俠嗰件袍啊長到 oversize， 佢專登嘅。佢跟住一企起身下，好似嗰件袍縮翻起，好似一個惡魔由個影度企起身嗰下，哇正到！嗱呢啲係電影嚟嘅 ，OK？ 誒、哎、電影語言幾正啊，大佬！嗱冇乜特別嘅啫，佢呢個拍唔係用多少錢嘅啫，啊但係人哋做咗出嚟話，我覺得 即係蝙蝠俠拍到 皮套都好靚嘅，真係整得 好靚。即係如果你講蝙蝠俠，講緊 嚟嘅 咁多套蝙蝠俠啊，即係計埋電影啊，除咗 Christopher Nolan 啊、Michael Keaton 嗰啲。我係數到呢條短片啊，大佬竟然唔係啲 短 片 係 哇，直情將蝙蝠俠 俾人哋睇下，真係要 拍得幾靚，蝙蝠俠又靚啦，拍得其實佢連係啊，冇錯，連 Predator 都靚，係即 Alien 就留啲，因為只 Alien 始終太複雜，你空喂佢真係揾翻 cosplayer， 佢真係揾翻 cosplayer 嚟做嘅，但係你估人哋有邊有錢？嗰啲衫其實係佢哋自己整，嗰啲 Predator 嗰啲就真係整得好似啊，係啊。好似但係 Alien 當然 都似模似樣㗎，其實 嗰個小丑好做得，佢又唔係似啊，又唔係似啊 ，Christopher Nolan 又唔係似啊，即係佢做神 嘅。嗰啲小丑嘅， 佢似漫畫冇錯，佢真係似，佢做出嚟哇，即係嗰種漫畫癲狂咯咁。所以其實唔即係當然佢未至於平到係香港嗰啲，即係嗰啲錢 都要啲成本嘅，其實 都要少少成本，但係好低嘅啫嗰個錢，即係可能都比 條片喺條後巷度拍曬㗎啦，已經係 即係比一個電視劇更加要平啦，肯定咁但係做咗出嚟人哋好好咯，咁所以其實呢啲我哋都係想有多啲呢啲咁樣嘅嘢，係個氣氛啊，係個你要重現出嗰種感覺啊。系啊，个感觉啊，冇嘅。而家你睇呢啲新呢啲戏冇嘅，即系钱就多啊，使好多钱就冇。 系咯，反而冇人嗰啲创意啊咁好。 冇。咁你真系不如真系拍翻呢个 Predator 挑战魔道王，系嘛？即系解释翻嗰啲枪，嗰啲咁嘅海盗枪点样嚟？ 真系拍翻原本个 project 嘅第三集，我觉得仲好啲啊。 系啊，跟住一路打落去，打埋战狼三百，打埋蝎子王，打埋三国演义，系咪？世界各地原来佢都有去嘅。系咪？亦都有日本武士咁样，咁你咪好睇咯。 唔係真係唔係吹水啊，真係好睇㗎，你唔係你聽 落， 你以為搞笑啊？好完好好， 短短打個日本黑幫，扮日本武士有乜好睇啊？你直頭打日本武士啦，應該 真係打宮本武藏係嘛？ 啊，係啦，咁咪好睇咯。 話你最強劍聖啊嘛，咁咪 Deep Predator 其實都話佢喺地球如果夠長時間，佢識講嗰啲話㗎，佢識講㗎。 學語言㗎嘛。 佢學語言㗎，咁咪笠住個頭盔，你鬼知佢係 Predator 咩？咪做一個神高神大一個好勁嘅人，咁咪挑戰你嗰啲高手啫嘛。咁咪就係咁咯。咁可能佢挑戰到個地步，佢成掉低曬嗰啲高科技㗎。佢咪你用劍啊嘛，我都同你用翻劍。佢就是學日本劍術，專登 The Predator 得唔得？冇話唔得噶，佢就係要喺嗰樣嘢度贏你啊嘛！佢梗係唔可以攞把雷射槍咁冇意義噶。 呢個先係原本嘅 Predator 啊嘛，即係佢會同佢肉搏噶嘛， 係肉搏或者佢都或者即係我覺得如果你係拍到武俠片，肯定佢都會學識即係你嗰啲武器，佢用翻你啲武器同你打，係 啊， 咁咪好睇咯。 上次 S 嗰度有一度都係有個日本用武士刀嘅。 但係佢夾硬加落去嘛，嗰段係 其實。係啦，好難夾硬加咯。其實你真係拍翻古裝係啦，或者你可能你一部戲嚟嘅，可能你會講咗幾個時代都得㗎。咁你咪哇一次過咪睇咗幾個唔同，其實你咪即係攞咗幾個唔同嘅好睇嘅戲嘅落去啊嘛。嚟你中意睇魔道王又有喎。 魔界轉身咁樣打七大劍豪咁樣係嘛？ 系啊，得噶，冇问题噶。 咁你咪讲佢喺唔同时代都得嘅，你可以话其实佢系同一只 Predator 都得嘅，你任你吹嘅啫。你咪又有海盗同海盗打，海盗时代系咪？又有武士系咪？哇，中国都走唔甩古代系咪？三国都有系咪？乜都齐系咪？ 有得 埃及咁又有打埋咁，咁都唔好睇，咁都唔好睇，咁都冇人睇，咁都死，我乜都得。 系咯，将个主角个。字典就放喺嗰一個 Predator 就係 Predator 可以， 唔係 Predator 係用英文啊，係用純正英文嚟敘述佢嘅生平，係咪啊？我因為幾千年前咧已經嚟到地球，冇人話 Predator 幾多歲嘅啫，又冇講又冇講，你俾唔俾 佢 就 係佢喺公仔書講又話有啲做長老要過千歲喎，差唔多 係咯，咁任你吹啫嘛， 坐低幾百歲啊！ 唔係喎，同埋仲有喎，你唔好唔記得佢有，即係佢哋有太空嚟，咁或者佢有嗰啲時間有唔同咧，即係佢會有 delay 咗或者咩咁，你可能過咗好耐，佢唔係啊嘛。 嗯， 好似咁佢咪可以喺好似好多千年佢都存在，但其實唔係嘅，因為佢有嚟過有走過，咁一嚟一走，你有睇過呢個咩啦嘛？即係呢個咩叫咩跟？根不塔咁你一走一嚟係咪翻嚟又過咗好耐啊？ 哥斯拉都得，咁介 係啊，即係可能佢走咗啦，度完假啦，今次再翻嚟，哎呀，原來地球又過咗成千年啦，哎呀，我嗰時識班 friend 香曬，哎咪又識過咯，咁佢翻嚟佢又挑戰嗰次嗰啲強者得唔得先？嚇，咁你咪佢咪可能佢有幾次嚟地球嘅旅程，佢就遇過一啲咩強者，好唔好？係冇好睇啲啊？佢就係識講英文啊，因為呢個 Predator 係嚟過地球，佢唔點都識，因為日文乜文都識。 系， 佢同当时可能有啲历史人物就系结交过，做过朋友，即系原来佢唔系净系敌人嚟嘅，佢可以同佢打到啲人咧咩，或者佢慢慢都学识咗地球文化，佢或者咧佢都唔系杀你嘅，可能佢嗰啲野蛮啲，或者佢初嚟嗰啲咪杀你咯，可能佢唔杀噶，打赢咪鞠个躬咪走咯，可能佢系咁噶，佢打赢唔一定要杀咗你噶，佢都系想大家即系玩下啫，即系比下武啫，系咪先？真正嘅比武原來係唔使殺咗對方㗎嘛，佢都學識埋呢樣嘢，學埋武德啊！最尾黃飛鴻教識佢唔係咁樣嘅嚇，得唔得？ 係都得， 得唔得？ 係 嚇，即係呢只 Predator 唔係就係大力嘅，有內功，得唔得？ 係啊， 得唔得？ 係， 即係佢翻到去，佢都成為一個武者，真係好強，因為佢唔止就係好打，係啊。是有其他嘢，有武德，有 concept， 有唔係就係比武功嘛，比思想嘛，冇聽啊阿文啊講啊， 係啊， 咁你其他班係淨係識打啫嘛，佢唔止嚇嚇，咁得唔得啊？咁會唔會好睇啲啊？咁有埋中國功夫元素啦，好唔好啊？ 問題其實因為拍親嗰啲 Predator， 佢哋將嗰啲怪獸啲唔好嗰啲嘢咧留翻到。冇曬身手啊，就係咁得鋪力啊。 係啦， 係啊， 動力緩慢啊。 係 系咯，好嘢留翻喺度啊！ 即系好嘢攞走晒， 啲速度冇晒啊，啲身手冇晒啊，智慧又冇晒啊，剩翻啲大嚿啊，跟住有嗰啲唔好嗰啲咧，大又大嚿又衰，嗰啲動作又慢啊，又唔識點樣打啊，又避唔到嘢嗰啲咧，全部留翻曬喺度。 有冇著羽毛啊？仲有冇啦？係嘛？ 大叫啊！ 係啦，嘢又唔識講喎，明明佢識講嘢㗎，係咯。係 啊，唉。 咁你咪係囉，即係如果你識玩嘅，係咪跟我哋頭先提議嗰個拍法，睇返喺一隻一隻 Predator， 一隻喺經過咗人類教，即係大家交流之後嘅 Predator 嗰隻咁樣講返出嚟好睇啲呢？ 係 佢亦都會過唔同嘅歷史上嘅名人，嘩你話係咪正呢？ 係即係仲可以搵個明星同佢配音咁賣埋嗰個名先可以。 梗係直情一定係啦，係咪先？不過咁佢又打過二戰，係咪？ 係。 係咪先？曾經幫過盟軍係嘛？你講就講啊，喂唔係喎，佢都好人嚟嘅喎，其實係咪？係咪得唔得？ 佢都其實都冇乜話好人唔好人，其實佢都係做自己嘢啫。係 戰士一個，係咯。 係咯。一個戰士啫嘛，係咯。咁你咪強調翻係戰士咯。係冇正常，佢中性嘅啫嘛。咁你咪講佢喺唔同嘅人結交，就咪幫過唔同嘅陣營去作戰，得唔得啊？ 係啊。 睇佢資料咧，其實佢話係有收過地球喎，即係有一族個族長係收咗地球嘅女人做徒學徒啊。因為佢話可以收其他物種去學徒嘅呢、這個。 哦，咁佢咪佢啊嗰個調轉啊，地球人真係學做 Predator 啫。而家 Predator 跟咗中呢、這個地球人學武功啊。 嗯， 啊、即系点解佢咁大力，但系竟然打唔低佢哋咧？原来啲地球有样叫做内劲咯，好似我哋冇喎，得唔得？ 嗯， 得唔得？ 系， 系， 系 咯。咦？地球人有样嘢叫做魔法、哦，又学埋阿蝎子王嗰啲系嘛？哇，犀利嗰啲，哇呢啲劲呢啲，唔使喐手整死人嘅可以掂啊嘛，得唔得？咁至劲啊嘛，下下讲铺牛力。弱啦， 所以我话其实好多嘢去加落去，但系佢而家就系搵埋啲好嘢加落去咯。 系啊，其实睇咗第一集嗰阵咧，其实嗰只 Predator 我觉得吓，嗱当时我觉得吓，其实佢唔系 Predator 自己嘅文化嚟嘅，其实佢系学咗嗰度可能嗰度啲土人嘅文化。 哦，系， 我系咁嘅感觉嘅。帮我睇第一集嘅时候，即系点解佢会剥皮会做嗰啲嘢？其实可能佢系模仿紧。嗰度嘅，即係雖然嗰度係越南啦，係咪咩？咁我唔知佢有冇，或者係咪啲越南嗰啲人都咁做咧？我唔知啊。即係佢好似有嘅喎，佢將捉咗啲戰俘咪咁樣對佢哋啊嘛。咁我成日覺得佢第一集嗰陣咧，佢喺度模仿緊你啲行為嘅啫喎，其實。 嗯。 咁如果根據呢個講法咧，第二集應該佢著咗西裝去翻工，佢應該炒股票應該走咗。嗯。 係。 即係石屎森林係點樣鬥咧？原來唔係打喎，哦，原來係鬥財經。 但係最緊要第二集咧，就去咗個毒梟嗰度啊！佢係學咗啲毒梟嗰啲嘢啊！ 佢去錯咗啦，佢應該係華爾街。 去咗墨西哥嘛，即係墨西哥啲幫派。 佢應該去咗華爾街啊！佢做咗華爾街血獸，唔係華爾街狼人，做華爾街血獸。 啊！因為翻工佢又學咗第二樣嘢啦。 咦？ 冇錯啦，即係 入咗 MI6 咪變咗詹士邦咯。 系要梗系啦，系咯，即系你发觉呢个华尔街边个最新嘅追击手一睇，原来 Predator 嚟嘅嗰只， 系 系咪噶？即 系 佢有各种唔同嘅猎食方法，包括系用股票，会唔会系咁咧？我个感觉就系嗰个第一集嘅行为咧，其实系当时啊，我系觉得佢系学嗰度啲当地啲人嘅， 嗯， 唔系佢原先嘅一个行为嚟嘅，我认为 系。 我覺得佢係不斷模仿緊你人嘅嘢，佢其實喺度，即包括你嘅語言， 同埋 睇 第一集 嘅感覺係咁咯。 排第一集嗰陣時睇嘅感覺上係佢係忍者嚟㗎嘛。 我第一集講明係嘅，因為佢原先咧係諗住佢唔係一隻怪獸嚟嘅，佢係人嚟㗎，淨係我姓人啊，人啊 ，OK， 咁啊邊個做咧？係人做嘅喎， 係 人嚟㗎 ，OK， 嗰個就係上格混沌，最初係諗住係咁嘅。系佢有一个外星忍者， 系片嘅，其实佢都即系拍 片都拍埋啦。咁我就唔知啦，我就知道阿 po 片都拍过添。哦，哇！咁你真系贴翻上俾我哋欣赏下啦。 嗰件诶皮套唔 work 啊，其实系。 系。 同埋阿上格云顿劈炮唔捞啊。 系，因为佢话都见唔到佢嘅咁样啊，即系见唔到样嘅咁样啊。 佢假假地都空手道冠军啊嘛，大佬喂嗰阵时。 佢都揀得啲第二啲戲都 sell 佢靚仔嘅，同埋一字馬抹腿啊嘛，咁你都唔 帶冇嘅呢套。嗰個皮套個 design 咧，即係當時嗰個 design 其實係出現咗喺 Petita S 嗰度嘅。 哦，係啊，哦，有出過 嘅。嗰度咧，佢咪話佢哋抌一啲好多唔同嘅龍落嚟，即係有其他外星人俾 Petita 殺噶嘛。 佢就當佢係其中一隻啊，真 係。其中一隻咧就係俾嗰個女追擊手打低咗嘅。 哦， 其實就是當年嗰、那個嗰、那個 design 嚟嘅啦，已經係。 哦，原本啊，上架運動，上架運動 嗰 皮套， 即係隻腳係向後咬嘅，其實係。 哦。 但係當時嗰個有咁嘅咩？唔係即係人咁嘅啫咩？ 唔係啊，即係當時廢棄咗嗰、那個嗰、那個 design 係咁樣嘅係。 哦，即係有向後咬嘅。 係啦係啦， 但係上架運動，你話有拍過片嗰個咧？ 拍片嗰、那個，因為是皮套咧，唔係真實嗰個皮套嚟噶。你見到著住件紅色嘅龍蝦衫咁嘅啫，其實係。 唔係啩？咁嘅咩？ 係、哦、啊係啊、 你真係要貼俾我哋睇下啦！如果 YouTube 都有， 有條片嘅，因為有條片嘅係。 總之我聽文字解說咧，佢就話佢係一個外星忍者咁就係咁啦，係咯。 因為我開頭睇呢條片就係喺Blu-ray 嗰個特級嗰度睇。 哦，即就係個製作特級講。 我記得 YouTube 係有，我試下揾唔揾到先。 邊一隻碟啊？即係你意思係第一集嘅 Blu-ray 啊，定係 S 啊？ 第一集嘅 Blu-ray 有。 第一集 Blu-ray， 哇嗱、哦，所以唔好話呢啲 making of 係無謂，或者呢啲 commentary 係無謂啊！你唔睇喎，你點知道有呢啲嘢？ 佢試戲嗰件衫係好醜樣㗎。 係啊。 哦。 哦，咁唔怪得佢走咗啦，係啦。 係啊，係啊。 即係龍蝦咁嘅，我明啦。我明啦，佢哋睇完鹹蛋超人，覺得外呢、這個宇宙忍者就係巴魯坦。唉、哎，真係可惜。因為我睇佢文字講就話佢係一個宇宙忍者，咁我以為佢只不過係好似阿 G.I. Joe 入面黑忍者咁。 佢都有件皮套怪獸衫嘅，其實 係。哦，都怪獸嚟嘅 ，OK。 有 咁 怪獸。 都未至於係就咁一個忍者咁嘅 ，OK。 哦， 係。因為嗰個咩音樂就係話阿上格雲頓咧，開頭接到個呢個 project 就係話你會同阿洛斯華辛尼加打嘅，咁佢咪 係正啦， 大佬。 系啊， 系咯，点知叫我扮怪兽， 冚晒嘅，咁佢咪唔制咯？ 明白， 变咗只龙虾俾你打啊！ 系变咗爆炸声。 阿 文 有冇睇过嗰个龙虾嗰条片啊？ 我未睇啊，未睇。 系咪？我试下搵，我睇下 YouTube 查唔查 到。好啊，好啊。 好好好，我 post 翻。即系咧，第一集咧就感觉上系即系好新手忍者咁啊。咁第二集已经降低咗啲啊，即系佢开头都有咁嘅新手嘅。第二集嗰阵时， 系。 即係，但係之後都降低咗少少啊。咁但係之後啲集數咧，就每次咧都越嚟越頓變咗，好似咧，好似一個忍者咧食肥，即係食得多咧就變咗肥佬咧，行到嘣嘣聲啊！ 咁點解你仲話佢係一個忍者咧？ 係啊，即係而家冇曬身手啊！即係之前咧，即係由即係頭兩集之後打後咧，佢每次出場咧行嗰時都唔知整到。是要 好 地震咁嘅， 嗯，嗰次都地震系嘛，即系杯水要咚咚咁啊，杯水要啷一啷啊， 系啦，咁啲人咧又直头睇，即系点讲，唔使睇佢都知道喺边度嚟紧咁样，好似 睇唔见都冇所谓啦，因为 都 听到啊，大佬，睇唔到都听到佢嚟紧啊， 好明显嘅 A V P 度又系咁样咧，佢用嗰啲枪咧有啲光嘅射到啲折射咧，系、已经知道佢喺度啊。即係同埋佢喺個 隱身 AVP 嘅， 係啊，佢喺個即係個下低個金字塔下低度咧，跟住佢喺上，明明佢哋喺上高喺度跳嚟跳去行咧，跟住佢哋又知佢喺度跳緊嘅啲人啊， 係， 佢即刻拎曬啲槍向上高照咧，知道佢喺上高啊，已經，即係全部咧啲新手好似冇曬咁咧， 廢曬武功啊，其實係， 係啊，冇曬輕功咁啊， 咁你話 AVP 可以渣咁都？合理嘅 A V P 你打，跟住嗰啲學徒嚟噶嘛 A V P 嗰啲係， 係， 嗰啲未成年噶嘛嗰啲係， 咁但係 S 嗰陣時都係咁喎 ，S 嗰啲就真係廢啦，個三人小組都好廢嘅其實係， 佢哋全部人好似都忍唔忍心到佢哋都知佢喺度， 係係係係，嗰啲啊真係廢， 第啲人集就真係講忍者，跟住做下做下變咗忍者亂太郎係嘛，即係你先係， 唔係即係佢睇完龍珠。睇完龙珠之后，啲人类学识咗感觉器啊，佢劈柴响度，佢即系感觉到佢哋啲气啊。 行路大声到咁，唔使感觉到气噶啦。 唔係，所以好差嘅感覺。佢變咗一隻好似一隻無腦嘅怪獸咁咧，你睇見咧就覺得係佢係咁單歸嘅。 係啊，係 啊，完全單歸曬咁好似。 嗯，都係。 咪同你第一集呢始终系有个谜嘅，你之后冇咗啦嘛， 佢当你揭穿咗，所以啲隐形时间好短啊嘛，之后就 系啊，咁你第一集又唔知佢系咩，即系睇咁，喂，其实呢个唔知系咩呢样嘢呢，我哋翻睇好多次都仲觉得好睇噶啦，你睇咗第一次你已经知佢系咩啦，咁你点解你再翻睇都觉得好睇？其实系因为嗰班主角唔知啊嘛，你其实你唔使理观众知唔知噶，观众知啫。但班主角唔知道，你咪再玩多次，其實係 O K 嘅。 係， 係啊， 係啊，即係其實成日啲人以為咧穿橋咧，其實穿橋係其實觀眾還觀眾，戲入邊嘅人唔知道其實係可以玩嘅。 嗯哼， 即係等於你嗰啲其他嗰啲鬼戲啫嘛，你睇完一次你都知阿 Freddy 係點樣玩人㗎啦，或者其他啲你都知㗎啦。咁但係如果佢有班新人俾佢玩，咪又俾佢玩多次啫嘛。你啲觀眾知佢會點玩佢㗎？唔紧要，咁你咪代入翻嗰、那个啊嗰只嘢个角度去玩佢哋咯。你唔使理嗰班人噶，嗰班人依然系唔知先好睇噶嘛。 系啊， 点解嗰班人咁顶水？第二次好似佢已经知道晒，咁冇理由噶。佢都系第一次遇到，唔 make sense 噶、哦。 但系佢自拍亲，好似佢之后啲人全知道晒有啲嘢咧，好似 即系精子第二集系嘛？ 即系知道晒噶啦，点解？ 即系精子咧，因为睇过第一集知个电视捐场，第二集唔知乜啲主角好醒噶，喺啲电视机度黐定啲胶纸，等佢出唔到嚟啊！唔会噶嘛，你观众知啫，嗰、那个主角唔知道，咁你梗系一定最尾都系俾佢咁整死，唔需要改动嘅呢一样嘢。其实你继续系玩翻一个谜，第二班人依然系由唔知咁开始慢慢即系发现嗰样嘢，你可以加速少少，但系咧你依然可以玩翻。唔需要搞到嗰班人好似無辜辜就唔講都知道佢係咁嘅，冇可能㗎嘛呢樣嘢。 唔係，佢同異形調轉嘅，其實啲智力呢啲異形好似越嚟越升嘅。 係啊， 冇錯，你覺得係異形初係一隻蟲咁嘅嘢，但係慢慢你覺得佢好似原來好高智慧㗎嘛。 即係佢會整陷阱啊，引人去到啲地方，即係佢係好似越嚟越啲智慧高啊，同有啲策略。 嗯，應該話你會發現佢嘅智慧高，唔係佢越嚟越高。 即是睇嗰陣時感覺上佢啲集數一路係咁。 以前以為佢冇啫 ,ok? 冇違反嘅呢一樣嘢。但係降低呢樣嘢呢就講唔通啦。 係我睇我真係降低嘅。 原來發現佢係傻。 係囉點會原來係戇居嘅佢哋全部。 初原來你以為佢係好醒好醒，但原來係豬頭柄咁樣係咪 調轉㗎。 初你以為佢係古壇追擊手，原來係阿旺㗎嘛。 係呀都係咁啊。 咁就咁呢套冇啊啦，冇啊，仲有冇嘢想補充？ 哇，差唔多，佢係 冇啊，係咯， 係 辛苦啦， 係俾我感覺係越嚟越差嘅，佢始終呢個係， 嗯， 未好過啊，即係佢唔會話有突然間有好主嘅跡象，我發覺係越衰嗰啲會。 即係如果佢個故事嗰個套路唔改，即係意思佢繼續好似而家啲續篇咁玩咧，就唔得嘅，係咪咁意思？係。 是啊，都是他繼續衰的之 後。 他在不斷加東西上去都是加一些不好東西的，我發覺他是。 是就是他要找一些東西呢而可以真的發揮得回即是 Predator, 即是例如好像我們說或者是例如拍古代啦、啊、拍一些不同的情況啦是啊或者拍一些不同的 Predator, 他有不同的經歷或者以 Predator 作為主角啦因為他其實是一個有智慧的外星人為什麼你當他怪獸這麼拍呢那就是這些一切其實都有一想的嘛不知道為什麼他們 或者是像猿人爭霸戰那樣直情說他們成族人咯怎樣分工啊那些東西去玩咯是不是 這個就是我不是說等於你拍回鹹人之人拍光之國而已都可以 的是啦是啦 但是這個都是從 Predator 的視點看咯打架是可以的因为佢系一个外星人嚟噶嘛， 系啊， 佢仲系讲话高智慧外星生物咯，点解会变咗戆居嘅？真系奇怪。 唔知啊，你问，唔系，其实呢个系同班制作人嘅智慧有关嘅，系因为接手嘅人越嚟越低啊， 系冇错， 吓， 佢当咗系怪兽咁拍啊，最大镬系， 系啊。 唔係而家你就算咧，你拍翻 The Thing 啊，即係嗰個怪形，其實佢係有智慧嘅，點會冇智慧啫？ 梗係啦， 呢啲反而越聰明咯，拍佢反而佢係咯，但係睇得呢個系列越拍越 蠢啊嘛，係 咯， 好似好睇，好聪明。 系唔知啊，系咯，系咁呢个咪就系话佢哋要人类抬头嘅嗰个概念啊嘛，即系唔系咁咯，系咯，即系人类系好弱咁以弱性强啊嘛，以往好睇就 系、是、系啊， 有似变形金刚咁嘅拍到真系惨。 系冇错，而家有啲似变形金刚，即系讲到人好劲嘅，人劲过变形金刚吓，唔系啩？ 美军揿住啲变形金刚嚟打咁样都 系咯，系咯，系咯，而家揿住啲外星怪物嚟打咁样。好睇咩？即系佢哋真系觉得咁样好睇？ 唔会咯，我觉得啲票房反映咗，其实 系啦，啲票房都反映咗，系啦，系啦，啲观众其实都唔系咁低啦。 系啊， 即系点解佢哋啲制作组会觉得啲观众系中意呢啲嘢咧？咁即系脑啲观众， 佢哋自己中意啊！我怀疑系 佢哋自己中意， 可能系啊， 好明显啊， 系咯。咁佢用自己荷包去，佢又唔系投票啊，去。即係去陪葬嘅嚇，咁 唔係佢啲荷包嚟喎嗰啲， 咁佢用啲金住啲荷包去陪葬啊， 係啊，好明顯係啊。 嗯，咁同埋咧呢一種即係 lock IP 咧呢個情況都係問題㗎，即係係咪話即係觀眾冇責任？即係而家觀眾越嚟越係真係見到 IP 大就入場，咁所以而家點解會成日發現就係、其實個票房 OK， 但係點解出嚟個反應係即係？调翻转系闹到飞，咁闹飞冇理由仲系入场，因为啲人都冇了解过套戏就入场，因为见到有个识嘅 I P 啊嘛，佢可能把头未必有睇过，影评都未必有睇过，即系佢都唔理啦，可能佢都只系见到哦，今个礼拜做一套佢即系听过名嘅嘢，佢咪去睇咯。其实佢唔使理套嘢好唔好睇，咁啊睇完咁啊梗系闹啦，咁啊出现呢啲状况咯。咁而呢个即系 I P 点解要有 I P 先做到？其实就是因为大家都唔系好似以前咁咧，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 Predator 第一次做嗰张个画头，其实乜嘢都睇唔到噶，系唔知佢做紧乜，你以为系拍紧一套越战片噶？ 我入场嗰阵时候我都唔知道我睇你睇怪兽片嘅，其实 冇错，唔知嘅，你以为系呢套越战啫嘛，咁但系冇所谓啊，咁嗰时 成粒钟之后先知道我系睇紧。 唔系，因为当时都系叫做 Rambo 时代啊，越战片 OK 噶、，OK 睇越战片越正啊。 天使呢个名字以为是讲紧个主角啊嘛，系咪先？ 我就唔喺香港睇嘅，所以 Predator 呢个字咧都冇特别意义嘅，即系 Predator 都系一个咩啊？系咩啊？叫咩啊？ 猎者咁样咯，你当系咯？ 咩？猎者系咩话？ 者咁样咯，一系就 啊咁上下啦，咁你可能佢对部队叫呢个名都得噶，有咩咩唔出奇？ 咁 以为阿洛斯华德利加就系热血战士啊？ 我都以为系。 系啊，梗系啦，以为系嗰班军佬打嘢打好劲咁意思啫嘛，冇。 都系睇嗰啲咩《毒闯龙潭》嗰啲戏啊。 系啊，你哋唔知系科幻片，唔知有外星人啊？ 系啊，啲演员都系毒闯龙潭嗰人。 见到阿洛斯华德利加，你就即刻死入场噶啦嗰阵时。 系啊。 毒闯龙潭英文系咩啊？英文系咩 啊？咩 Commander 啊？系咪？ 嗰时已经有，嗰时有 Commander 啦咩？已经有 Commander。 记得系咪 Commander 喎？ 早过系嘛呢套？ 唔记得，我谂系通常 呢套好早 ，Predator 好早啊！ 即第一套嚟啊，呢扎人第一套啊，佢拍咗三套都系呢扎人嘅。 系先有呢套嘅可能系，我唔知，但阿洛斯华真系梗系识啦，已经有 Terminator。 我知，但系佢阿胡刀佬嘅成扎人， 未有 T2 又有 Rocky 嗰个阿波罗做，咁啊，梗系佢入去噶啦。 是啊是啊是啊，梗系入去睇啦，都唔使讲啦，见到佢班友 劲啊，只佬梗好睇噶， 嘭嘭嘭嘭咁，你见系咁揸枪喺度扫，已经入场，系唔知道呢套嘢系打怪兽噶。 系啊， 但系当时咧， 之后先知嘅咋都。 但系当其时咧，个个都有睇过个画头噶，有噶，即系谢大家当时系有睇过啲画头，觉得得啊，咁咪入去睇咯，跟住惊喜发觉， 乜冇影到只铁血战士出嚟？ 冇影，唔知道打怪兽，真系唔知道打怪兽，佢冇攞嚟教嘅，竟然。 唔系，但我睇翻啲预告片，再睇佢，唔系有只眼仲喺著灯咁样，有啲唔知咩嘢。 其实你 唔知系咩，系啦，你唔知系咩，系啊，你亦都一路睇咧，唔知佢遇到乜嘢嘅，一路都系啊。 我上网查过咧，《毒闯龙潭》系最早嘅，早啲嘅，跟住之后 系早啲嘅， 知唔知？哦， 系啦 ，Commander 已经有啦 ，Commander 系嘛？ 系 Commander 系啊 ，Commander，OK OK， 已经有噶啦 ，OK， 又系我啲人嚟噶嘛？ 睇紧嗰啲戏嘅，其实系 系啊，咪即系越战咯，打仗咯，系咯，系啊， 唔係，咁你嗰時宣傳咧，佢話係戴克個導演拍啊嘛，嗰陣時又話係。 哦，係嘅咩？ 係戴克個導演嚟嘅，其實 係。哦，咁、哦、我真係唔知。 咁你更加想入場啦，你更加冇理由 都唔使講嘢啦，係咯係咯，入硬㗎啦呢套係咯。即係諗住睇啲猛男喺度打㗎啦，唔理佢做咩啦，實體啦。 一個個個都係猛男啊！嗰陣時。 咁當時有個個係有睇過個畫頭個波，唔係話俾佢呃入場個波，係啊。咁大家係有點講？ 唔係睇嗰啲嘢，但係你唔會。 係啊，冇錯，唔會鬧，點先冇鬧？係啦，一學係 more than 你 expect 啊，唔係 less than 係 more than 啊嘛！哇，勁啊！咁樣睇到哇，原來唔係打人嘅，哇，厲害！咁你變咗。 好嘢喎、啊！ 當其時嘅觀眾咧，係好多都係有初步認識而入場，冇話 I 唔 IP， 當時邊有 IP 啫，新戲嚟嘅咁。 但嗰時 嘅 戲其實都冇 IP 嘅， 冇 IP。 都 係 新嘢嗰 時。其實係個心態問題啊，因為而家其實佢平時係唔會話留意咩戲係，佢留意個 I P 大唔大嘅。其實 以前根本就冇咩 I P， 你 Star Wars 第一次做咩 I P 都冇 I P， 你Robocop 第一次做有咩 I P 咪 Robocop， Terminator 第一次做冇 I P 啦， 所有嘢都 新戲嚟嘅啫嘛。咁我哋就係睇咗佢啲， 當時 係啲橋。冇錯，有時可能你睇咗個電影介紹啦，或者有時睇咗畫頭啦，咪覺得過癮咯，話咩半人半機械啊，咩咁咩啊，點樣跟住又話咩，咁你咪喂覺得得意喎，咪去睇咯，唔係 有機械人啊嘛，見到咪再睇。 機械人啦，機械人。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其實係個題材啊，或者嗰啲元素已經 OK 啊，我哋會，但我哋係知佢即係 about 乜嘢嘅，係呢個 Predator 玩嘢啲唔知啫，咁我哋大概知佢做乜事入去嘅。咁係啊，的確出出嚟又真係 fit 到嘅 ，fit 到或者仲勁過原本俾你嗰樣嘢啊嘛。咁所以當時係哇 好 正，係啊，你出嚟就係哇拍爛手掌出翻嚟，係咪啊？星球大戰講到幾攜麗嘅咩畫面，就係 bullshit， 你有幾攜麗啊？咪又吊住啲嘢喺度飛咁樣諗住係咁啊！哇，第一場已經拍死你，點樣睇我招招招招，佢點拍嘅？你而家梗係知咩藍幕啦，就知鬼啊！点解佢冇吊住嘅？佢冇吊住，佢点拍？原来有啲新嘅技术系唔使揾条吊住架飞机拍嘅，系嗰时睇系擘大个口嘅。你而家睇系梗系个嬲流啦。嗰时睇系擘大个口嘅，沙窝嘅特技系当时讲翻啦。当时 啊，系七几年嘅，梗系觉得劲啦。 嗰时而家讲几年前，哇！我未睇过一套科幻片系。咁正嘅，當其時 ，OK， 係啊，冇啊，冇 expect 噶，諗住好渣嘅啫嘛， 唔需要啲咩出名 IP 嘅，其實 冇， 你個故事有創意或者嗰啲題材吸引嘅，其實已經得 嘅。即係你有 IP 咪到續集咪有 IP 咯，啲嘢有續集咪有 IP 咯， 係 咯， 即係你睇 Rambo， 你睇後面嗰啲你咪知咯，其實嗰陣 時係。不過嗰陣時更加 係已經係第二集嚟嘅。 是第一集叫 第一集是第一滴血啊嘛，是啊是啊是啊，第二集直情第二集叫 Rambo 啊嘛，所以佢又唔知点解嗰集直情就咁叫 Rambo， 其实系第二集。 因为第一集系有小说啊嘛，第二集系冇小说噶啦嘛。 系啊系啊，可能系啦。 系啦。 嗯。好睇，咁 Rambo 都好睇，都好睇。 系，都系冇期望噶，开头睇第一滴血咁。 冇。 哇！ 又系。 咁你又系犀利咯，系咯。 系 啊。 系啊。咪即你初初系有少少。知道佢係關於乜，咁就算㗎啦，就入場㗎啦。邊個有話一定要有咩 IP 啫？而家就唔係嘅，佢唔識嗰啲嘢，佢根本唔會 try 去睇。咁即係話我哋以前次次都係 try 㗎啫喎。 因為我講係近時係有興趣對自己鍾意啲嘢，即係知道自己鍾意有咩興趣會睇。而家唔係，而家係啲人抌啲咩出嚟大咁咪去睇囉。佢自己本身冇鍾意㗎嘛，其實。 一嚟啦，咁而家普遍啲戲咧係冇以前咁好睇，係真嘅。 係， 而且佢冇咗嗰種創意，其實都係真嘅。 以前我感覺上覺得咧，好似十套港西片嘅，十套西片咪真係八套都好睇嘅，真 係。係 咯， 咁睇 係當年啲片商揀片嗰條友勁啲嘅。 嚇！即係嗰時咧，真係好少咧睇完套西片出嚟，真係媽媽聲嘅，真係好似幾有保證嘅睇西片。 好似有啲保證嘅，其實西片 係。係啦，有啲保證，即係就算文藝片都有文藝片好睇，係咪先？即係文藝片當然就唔會打到飛天咁，冇打嘅，但係哇，睇好有意思嘅喎，真係人哋睇完都覺得。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咩？哇，打戲啊更加唔使講啦，梗係哇好過、好過啲港產片好多，係咪先？真真喎呢件事係啊。 我就覺得一半半啦，我覺得係近時反而我講冇乜中間啊啲戲。 哦，即一係就差，係 一係就好難睇，一係一集即其實難睇嘢都好多啊，因為好多好 cheap 嗰啲，好難睇嗰啲，但係好睇嘢又好多。 雖然就唔去到嗰個製作，喂，但係港產片又有佢好笑嗰啲戲嘅喎，我都睇許冠傑啊嗰啲嘅喎。嗰時都覺得好睇㗎喎，係啊，嗰啲賀歲啊嗰啲都好睇，唔係周星馳啦，嗰啲係講緊嗰個年代啊嘛。 即係嗰時你 A 計劃啊 ，B 底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都好睇㗎，即係唔係話一定係西片，即係港產片又有港產片一浸嘅。係， 睇翻 A 計劃都好睇喎，其實。 係冇錯，係絕對。 係啊，即係或者感覺，即係以前電影啊，無論中外啊，無論香港，一般嗰個質素對嗰個滿意度咧係高嘅，當時滿意度係高。入場睇戲咧，係一件開心，係啊，開心嘅事嚟嘅。入場一班朋友睇戲，同埋你揾咗一班朋友睇嘅喎。以前，哇，去睇乜六，哇，好啊，做啊，係啊，係啊，下位做，喂，喂，禮拜幾啊？喂，買定飛喎，即係你係有癮嘅，大家有癮嘅， 係 啊， 而家冇嘅，而家好多時都係外國睇，係咪？ 係。 嗱，今日阿明又睇咗呢個。Predator 啦，咁分開又睇。嗱，你好難咧，話大家會唔會約埋睇咧？明難，明明今日一齊錄音一齊睇，好難，好難，因為大家要就到時間咧，唯有可能揾最近自己放工啦， 係 啦，就長啲，冇辦法，即係大家好都可能，但係真係想揾次，不如一齊睇，但唔係咁易嘅，而家反而 係咯，約埋阿北打幾個一齊睇都慣啦。 點解唔好？即係唔係未試過，但係真係好難就啱。以前咧啲戲院咧啲時間又好一致嘅，都係啲咩一點半啊，咩兩點半啊，嗰啲兩點半。 你八點十分又有，八點十五分又有，八點廿五分又有， 好騎呢嘅。 點 約 啊？ 唔知點約嘅，係啦。 有啲戲犀利到佢可以一間戲院裏面哇，大咗半個鐘頭一場嘅位可以密到。 係咯，本來唔係應該好處咩？本來唔係應該好處咩？咪就你任何時間都可以入場啊嘛，本來係好處。咁就唔知點解呢，結果就而家反而呢大家難可以一齊睇戲。咁本來睇戲就係一個大家一齊去開心一齊睇完，嘩真係會傾返就喺套戲喎，以前真係唔係大家冇嘅學生嚟㗎嘛，此井之徒啫，大家都冇咩都唔識啲乜嘢。喂，你係好開心會傾返頭先嘅劇情，而家真係好難呀，冇咗。 由於以前啲人呢以前睇戲呢亦都會揀星嚟睇啦，依家就好似冇咗好咁多閃嘅星出嚟啦，依家就。 即係而家啲所謂星係唔係再係。冇。 嗰陣時你一睇到史泰龍你就即刻撲到去睇㗎啦。 係啊，即係香港。 嘿，冇史泰龍啦，私分成交都有人追呀，唉。 係啦。 咪上架雲頓都有㗎嗰時。 未去到史泰龍咁大粒啦， 都唔使去到史泰龍，史泰龍呢啲太高啦。史泰龍、阿洛斯華森利加同埋布斯韋利斯，哇！羅麗士又早一陣啊，嗰度又有一陣人睇㗎喎。羅麗士係咯， 係 啊， 有人追 㗎。我就麻麻地啦，羅麗士啊，因為羅麗士其實後尾嗰啲又無端端啊踢幾腳，但係佢其實平時開槍㗎嘛，即係佢反而係種現代牛仔片嗰種玩法嘅，即係佢仲係停留咗一啲好查理士布朗神啲嗰啲嘢度嘅， 可能個樣根本都係嗰個樣， 都嗰類。咁我都未係太過即係非常喜愛，咁但後尾呢一紮頭先講啊，由史泰龍啊、艾諾啊、Bruce Lee 呢一陣 action star 開始呢陣咧，就比較現代即係action片嘅味道啲。 都唔使宣傳到係啊，有佢哋做你已經即刻。 係啦，唔使啦，話佢哋有新片都等住入場啦。 都唔使諗啦，其實已經係。 係啦。係 咯。 嗰時 Tom Cruise 初都係咁噶 ，Tom Cruise 即係彈起咗咩 Top Gun 之後，你都 Tom Cruise 都睇㗎啦。 嗰時文藝片又睇咩都睇㗎，去做。 都睇㗎，係啊，唔係一定要 action 係啦，係文藝片都睇。 Mel Gibson 都係啦。 唉 ，Mel Gibson 轟天炮，你由頭追到落尾咧，嗰 個係啊，係啊，係啊， 係 啊。 系啦， 系咯，好多都系有嘅，即 系 有啲保證嘅， 而家真 系 少呢樣嘢嘅，其實 係。 好啦，而家 福伯又係啦，嗰陣又係。 福伯當然啦，係咯， 係啦。 即係就算你話而家羅伯唐尼，佢都唔係做出咩戲，你都會走入去睇啦。 咪嗰種咁嘅星咯，真係。 有班 fans 嘅，但係唔係話個個咯，有班 fans 真係有追。 犀利嘅。 冇咯，冇咁犀利。嗰時係全民都係佢啲 fans， 而家 fans 嗰班咪去咯，有一陣人咁咯，而家係。 系咯，阿边阿 Tom Hanks 就系依家缩咗啦，依家就冇以前咁劲啦。但系嗰阵时佢又系 嗰时好劲，嗰时 Tom Hanks 好劲。Tom Hanks 就去到好早，唔系好耐之前都仲有，即系佢老咗噶啦，嗰时已经都仲有嘅。 系啊， 啲近年先至冇嘅啫，唔系近年，因为所有星都冇咗呢种光芒啦，冇啦，即系起码啲人唔系完全追星。我意思即系鬼佬啊，香港人都仲有少少嘅。都仲有少少 再鬼佬係要角色夾埋個人先有呢個效果， 要兩夾嘅角色夾埋個人係啦，係 啊係啊， 定係得個人都唔得嘅係啊， 嗯係、 鬼佬啊反而可能追導演仲多啲，如果你講係， 哦哦 係冇錯， 我情況會係咁多啲係啊係， 有機會 係咯，或者佢可能真係有時有啲原作或者係出名，但係而家即係好似啲書拍嗰啲好多而家都唔 work 啦，開始係咯， 係啦，已經唔 work 啦，嗰啲小説都 work 啦，係咯係咯，所以好困難啊！如果你即係再繼續向呢、這個即係 IP 係咁 IP 呢件事玩完啦，大佬， 不如揾啲新嘅題材可能仲好啲啊，其實 揾啲新題材啦，咁但係班觀眾又唔識佢又唔睇啊嘛， 唔識嘅啲人係啊，唔識嘅， 同埋啲 IP 太舊都冇用啊，佢都唔識，即係佢係有 IP 就 IP， 好勾係啊，同新冇分別對佢嚟講，係即係即係等於你日本咁，你都係得蒙面超人、含卵超人啫喎，你唔係攞翻第二啲舊超人出嚟就得喎，唔得嘅喎都。 即係正如頭先我睇完 Predator， 我起身嗰時坐我隔離嗰啲就後生啲嘅，佢就佢哋自己喺度傾偈話：咦，點解冇異形嘅？點解呢套嘢？我覺得佢哋嘅認知係真係由 AVP 開始嘅。 系，系绝对系后生嗰班，绝对系。 佢会觉得好奇怪，点解睇完成套戏冇异形出现啊？我哋觉得系。 佢以为系原边个世界观 就系 以为 A V P 真系原本嘅世界观啊。 系啦，佢哋 佢又连埋一齐两只，两 睇嘅其实系。 系啊，系。 两样嘢黐埋一齐噶嘛？佢哋觉得应该 系。我会好奇怪，点解冇蝙蝠侠咯？系咯。 所以佢哋会觉得咁奇怪嘅，其实系。 所以我睇 X 好奇怪啊！ 有个睇 X 名先啦，但系睇狼人嘅外传嘅时候，我唔会期待有咩镭射眼啊，基 督 卡 拉。你会睇啲分析，你知道佢哋唔会出现啊嘛。 你知道啊嘛。 但佢哋系唔会睇呢啲嘢噶， 佢哋。系啊嘛。 真系。 我冇绝对唔会睇戏咪，睇一套戏咪系咯，佢唔会理呢啲。是啊，不會聽返你啲我哋啲節目或者人哋啲節目都好都冇聽，佢哋唔知㗎，佢哋就睇過嗰啲咁就咪以為以為 Predator 唔係打贏㗎咩咁樣。真係佢哋以為呢個先係 Origin 咁就錯曬囉。 我覺得反而係正常㗎，以而家啲後生仔其實。 正常啊，即對佢哋呢個 Origin 講絕對正常。絕對正常。 佢哋由嗰度開始㗎嘛，其實嗰樣嘢係。 係啊。你咪即係等於而家睇復仇者，而家睇而家新嗰啲DC 嗰啲戲開始嗰啲人，你點樣叫佢去接軌翻以前嗰啲嘢啊？ 係咁就係 咪 DC 就 好難啊？ 啲人都會覺得， 因為唔係勾啊，即係佢根本佢個印象係由呢度開始噶嘛。 佢實際佢就由呢度睇先咯。 係啊，即係佢第一隻 十年啦，已經係 係 咯， 係啊， 佢由僆仔睇到大人啦，已經係。 即系佢玩双钻先噶嘛，佢梗系话双星抄你啦，你明唔明啊？即系佢睇咗根本先先噶嘛，有咩佢办法唔话边个啊？边个抄啊？佢话咩抄乜嘢话？ 元祖高达抄根本先咯，系 吓？ 唔系，佢话边只嘢话？佢话边只嘢系抄？ 佢话 F 加一抄 V 达， 哦 F 九 一抄 V 达，系咯， 嗰两支炮啊嘛，因为系。 系啊，咁即系佢系睇咗后来啲嘢先啊嘛，系咯，冇办法噶，系啊，佢即系你中间可能又叫做又停过一段时间咧，又停咗一段时间啊嘛，唔系话即系而家咁年年有，咁佢就知道哦，原来之前有，佢之前嗰啲之前咁多嘅，咁佢冇睇过唔奇啊，系咪先？唔系，即系冇得讲啊，呢个咪就系嗰个传承嘅断裂咯，即系有啲断层啊，因为中间就 系 因为， 系 冇系啊。咁我哋都係希望而家啲人會了解返多少少中間個先後關係啊嗰啲嘢啦。咁但係係啊，咁不過我哋大部分聽嘅朋友都係本身係老餅多，係啊，可能佢哋自己 都應該睇過曬㗎啦，舊 曬。咁但係都唔排除我哋都有少量係而家都仲係學生嘅，咁佢咪你唔好睇少啊，有好多好細個啲佢反而 有興趣鑽研翻呢啲嘢㗎。 咁我就真係好推薦你睇翻第一集嘅《鐵血戰士》啦，真係要睇翻。 即係我其實幾佩服嘅，因為你叫我哋睇翻自己出世前嗰堆嘢咧，都唔係好易嘅，的確係。嗱，大家自己諗下。叫你睇翻出世前嗰啲嘢，哇！睇翻啲即係白片， 係咯，呢啲就 係啦。即係你唔係咁易真係追翻曬嘅，呢個我明嘅，係啊。咁但係如果嗰啲好元祖級嗰堆嘢，係咪最少睇翻個原作咧？最少係咪？係 咯， 係咯，係咯，係咯。咁但係我佩服㗎，而家真係有班即係真係係學生咁，佢哋真係睇翻舊高達啊，睇翻嘅成套電視，真係有心，佢真係好想知翻係點嘅最初點樣嚟。系，唔系，因为对佢嚟讲，其实你叫佢睇翻 set 一样系旧噶，对佢嚟讲，已经系啊，即系你 set 嗰班嗰时就话睇唔翻旧嗰度高地，因为觉得画得肉酸啊嘛。你而家睇翻 set 都画得好肉酸噶， 已经又已经 系啊，其实一样系画得肉酸噶。你而家睇下， 系， 即系我哋当其时睇勇者王都觉得勇者王画得靓噶，你而家睇翻转头啊，都觉得系比较粗糙啊，因为同而家再比啊嘛， 系咯。 最初 Eva 做電視嗰陣，我哋都覺得畫得靚嘅，但係而家睇，哇，同個劇場版差好遠，大佬，啊冇辦法，因為係時間，呢個時間嘅， 始終係有 技術嘅原因。咁所以咧，對而家呢一班而家至開始接觸翻呢班人嚟講咧，啊，佢反而有個動力去睇翻元素喎，因為其實佢覺得你嗰啲所謂新都唔係新，即我都講啦，你清朝同秦朝對而家人嚟講有咩唔同啫？咪古裝咯， 係啊。 其实争好多年噶，争几千年，大佬咁。 系 咁、 啊、 但系你对佢嚟讲，扯你清装咁同你讲翻啊秦朝咁，其实都系古装片噶嘛，即系历史嚟讲，佢一样咁嘅研究咯，系咯。不过我就觉得咁，可能到而家呢一代咧又好啲，系啦、啊。 嗯。 即系新呢代又好啲，佢哋反而又肯睇翻啲再旧啲，即系肯睇嗰班肯睇喎，反而系啊。咁啦，咁希望即係傳承返啦，中間斷咗嗰啲，斷咗嗰啲冇辦法㗎啦，你中間一陣人自己都唔睇，你點可以傳承到前面嗰啲嘢？ 而家要睇返啲舊嘢其實咁容易，即係我哋嗰陣時睇就話而家咁容易睇，其實 係囉。而家唔係㗎，而家可能你話作品都或者係，但如果你想查返啲資料呢，而家我發覺好多即係資料好豐富嘅網站都死曬，即係嗰啲 page 啊，喺嗰啲科林呢都死曬㗎。咁、啊、變咗其實佢哋有啲好想搵返啲資料嘅呢，而家係搵唔到 啦，已經係 搵唔到㗎，佢哋好想搵返㗎，但係搵唔到。我哋自己手法佢係喎，我明明之前都睇到有個咁嘅嘢冇咗嘅，冇呀，因為都冇咗喇，係囉。 咁啊係囉， 因為唔興㗎嘛，而家你網站呀、啊、科林已經唔係主流咁，咁以前好豐富嘅一啲，即係一啲嘅資料都冇曬，咁變咗而家班人想了解翻啲嘢係困難咗㗎，的確係事實。即係可能你話淨係套片就揾到嚟睇，但 係 套片話佢都係睇翻日文啫。即係好簡單，你想問翻嗰啲人而家成日講啊，話黃金首都同金殿上，佢竟然話咧其中一個咧係大陸 黃金盒嗰、那個黃金盒嗰兩個絕招啊！ 絕招，佢有啲人話咧嗰個其實係大陸嘅譯名嚟嘅咁樣，梗係唔係啊，大佬？梗係當年睇呢個咩啊？是不是再四三年穿梭机定是已经是闪电传真机 唔记得是即是唔记得边度已经唔记得边度。 即是总之是无线那时候做是梗是无线的译名来的啦。 应该是四三零那时候应该未。 仲是四三零 是 吧仲是应 该未变闪电传机。 即是其实黄金首都都是。 是 仲是张国强。即是黄金首都咪就是一嘢插落人哋度掹够个炉即是个心房都是揸爆的黄金首都嘛。好多人都调转㗎喎佢话嗰个叫金殿上我肯定话都唔系。金殿上系后尾佢插完人之后系成隻手掌可以飞出嚟插穿人嗰个真系金殿上啊。 喔、哦。 系咪我唔知分分记得系咪咁啊 我唔记得㗎我其实我都捞乱咗㗎其实将两样嘢我系。 我你都捞乱咗 我捞乱咗㗎啦已经系。 唔系你咪有冇 我 嗰时睇 我唔系集集睇嘅黄金盒我有。 你唔系集集，我集集睇嘅。 我唔记得啊， 我集集睇。 我自己有一集啲捉住喺度揈嘅，有佢成扎人。 即系我唔知点解好中意睇黄金盒嘅，唔知点解明明画得好肉酸嘅平时啊，但系佢突然间有一集画得好靓啊。我就喺度等画得靓嗰啲集数噶，系啊，系啊。咁我真系集集有睇啊，同你讲啊。我好肯定话俾你听，佢插穿人掹救佢出嚟嗰下叫黄金首都。咁、起码呢两个译名都系当时 official 无线嘅译名嚟嘅。嗱，而家啲人可以拗嘅，拗喺度咁样为呢样嘢喺度拗嘅，系啦。 咁呢個荒謬程度呢，同有一次我喺黃金商場啊，我見到有兩條友喺度拗，你講拗咩呢？佢話呢個阿微軟啊，個老細啊，叫咩名喎？ 嚇！ 咁一個就話叫做咩蓋茨係嘛？佢叫做 蓋茨 啊，唔知佢點譯啦嚇。一個死都話嗰個人唔係喎，嗰個人叫標基啫喎，咁樣。 同一個人嚟喎，兩。 嗱，exactly 就係咁荒謬啦。咁我真係聽到我真係覺得好笑啦，係咪？即係我都費事， 係嘛？啦，呢啲其實真係，唉。 即係我哋睇就係咁，咁但係而家我就見到好多呢啲咁樣嘅爭拗，嚇。 啊。 係啦，因為你早排咪出翻只黃金俠嗰只嘢嘛，鬼攬咁大隻，咁佢咪話喺度講翻呢個黃金首都咯。問題咁佢哋叫嗰嘢做金殿長嘅嚇，咁但係唔係咯，即係佢哋成日話插落去掹人出嚟嗰個係金殿長，唔係咯嚇，嗰下叫黃金首都。咁但係 anyway 啦，咁都你調轉咗兩個絕招名都唔緊要，但你冇理由話，我唔知點解佢哋會話其實係大陸譯名啊。 嗯， 我唔知佢點樣得出一個咁樣嘅概念，即係話黃金首都係一個大陸嘅譯名。我哋香港唔會咁叫嘅，咁啊，梗係錯曬啦， 梗係唔係啦？ 咁 anyway 啦，咁變咗呢啲，咪就係因為你中間嗰班人失去咗呢個傳承咯，咪就係咁簡單啫嘛。咁但係明明咧，其實係有老餅網嘅存在咯。嚇咩話？ 靠轉股嗰班有嘢重要喺度。 唔係，即係仲其實仲有呢個嘅老餅網呢個存在噶嘛，其實。 仲有係 咯。咁但係老餅網就變咗，即係都係自己有自得其樂就算數啦。即係佢哋又冇諗過要做啲乜嘢去傳承落去喎。即係佢都係自己人、自己班老餅、自己 enjoy 咁 UIT 就算數咁。即係唔係咁又唔係話為流水，即係佢哋係自己 enjoy 就算。即係佢冇諗過咧，喂會唔會令即係其他人再認識？咁其實呢個唔奇嘅，因為你就算好多呢一啲咁嘅。即係開一個題嘅聚會或者嘅 group 啊，佢都冇諗過點樣令多啲人去認識呢樣嘢嘅喎，佢冇諗過呢樣嘢㗎，嚇，係即係等翻人自己有興趣咪自己嚟咯咁樣嘅啫，佢唔會話做啲嘢啊，搞啲活動去推廣呢樣嘢嘅，冇咁諗過嘅，好多都，即係大部分都冇咁諗過啦，最少係啦，咁啊，但係咁咪甩咯，咁結果咪甩曬咯，即係你久而久之10年10年咁咪冇曬咯，係咪？你換下咁可能有班人佢有買呢啲玩具嘅，因為啲玩具有出啊嘛。但係其實佢唔識嗰樣嘢嘅，佢都冇睇過套嘢嘅，好多人都，係啊，咁係咪一件好可惜嘅事咧？係咯， 係嘅。 嚇唔知啊，咁冇啊，冇得講啊，係我哋就 冇啊，唔緊要啊，而家買玩具嘅人唔睇噶啦，變成。 即係其實嗰個微型電視盒佢都冇睇過啦，如果唔係點會起曬飛腳啫？其實幾時嗰個微型電視盒會起飛腳嘅咧？ 但係佢而家買親翻都係擺呢個 pose 嘅啲人， 擺起飛腳係嘛？ 係啊， 係嘛？即係點解咧？點解咧？ 嚇！因為隻嘢做得到啊嘛，擺呢個姿勢 咯。因為隻嘢做得到，OK。哦，就俾啲難度最高係嘛？喂，咁喂，我知啊，買齊嗰三隻大武士係嘛？V 型同埋咩啊？同一隻咩泰坦衫係嘛？ 係啊， 佢哋扭成呢個高達 NT 裏面嗰個雕塑咁嘅樣係嘛？ 可能會有人擺㗎啦。 嗰三個 pose 係嘛？扭到係嘛？ 大嗰陣時應該會擺㗎啦，照計。 會擺係嘛？或者整啲租造立啊，即係租造嗰啲扭曬嗰啲動作試下整呢啲。係。幾時嗰個機械人有擺過咁嘅 pose 冇啊？我攞嚟玩租造啫嘛，咁樣係嘛？咪絕對扭到，佢以佢哋咁騎呢嘅結構係應該扭到阿蘇蘇嗰啲動作嘅。 啊，一定得， 一定得，係啦。有冇意義咧？有冇意義咧？咪對佢嚟講嗰陣時係隻公仔嚟啫嘛。佢其實佢都冇睇過咩 V 型電視盒是什麼。 佢打機啊，啲多數。 係啊，我冇錯，多數機戰形式就已經好好啦。有啲係都冇啊，佢只不過係覺得當玩具咁玩咁買。 哦，咁好多時佢都會貼話呢隻係咩嚟㗎，覺得好型嘅，所以啱啱買咗，跟住貼上㗎嘛啲人。 啊，即係其實佢都唔知道就係咩嚟㗎。係 啊，佢就覺得好型咁咪買咯。 咁咪好咧？係咪好咧？即係我知道回收翻即係資金最好嘅方法就係玩具，但係。 但系咪又系做咗班 nonsense 肯揞荷包就系好咧？我对呢一个咁嘅经济其实有好大嘅 question mark， 因为系或者你经济上咁样系俾你揾到一笔钱一段时间，但系其实你咁你系 destroy 咗即系嗰个文化产业嘅，其实我觉得系。 唔系 band 带个 local 一边嘅呢个蓝色已经答咗你嘅佢。 点解咧？ 吓、啊，连最后个热血都变埋， 都冷埋， 冷血都啊变埋， 系嘛？ 系啊。 即係而家所有嘢都向 non-fans 招手，因為呢班真係最大嘅即係消費群嘛。咁但呢一班人正係佢唔會承繼你嗰個原本個作品嘅精神，咁即係你真係覺得嗰個作品冇需要承繼，大家真係覺得咁。 佢都係問你咁樣。 即係賺唔到錢就乜嘢都冇用啦，係咪？ 係啊。 嗯。OK。嗱，咁就繼續啊！如果咁搞法咧，好快荷里活電影消亡。日本动画消亡冇办法嘅啦，即系呢一个我哋系咪会另题再讲啊？系咪即系嗰套猫机械人啊？其实我哋觉得系好得意嘅，但系即系其实冇 noise， 喺日本都冇 noise 噶，系冇人讲嘅，明明好惨。呢个系咪阿芬芬其实都有睇系嘛？呢个 有睇啊！呢个都 系啦，我哋另题啊，因为之后会讲啊，因为我哋好多集冇讲过咯。而家佢个剧情已经发展到你不可想象嘅地步啊！系啊，是啊，同埋佢已经系去到天元突破咁，已经变长大咗啦。佢哋已经唔系细路啊。 嗯嗯嗯， 系 系啊系 系 啊，要讲啊要讲。好嘅，好咁呢个我另题再讲啦呢个。 系，冇错。 系啦，好，好有冇 Predator 就系咁啦。OK， 冇啦。 睇入场睇啦。OK， 睇开 Predator 系列嘅朋友入场睇啦。冇，唔系我哋推荐，不过大家中意呢个 IP 嘅朋友都点都睇埋佢，真觉。 我哋唔叫你都会睇㗎啦，係咪先？ 我哋唔会特别推荐啦，唉，费事又摆啲老母上台。 其实我睇佢冇乜人睇 㗎。係咩咁大喎？好嘅，好。 唔係好多人睇㗎。 嗯，咁惨，即有 IP 都死，惨呀惨。好，咁我哋再之后再睇下佢个发展如何。OK。 好。